商人上个月底在新加坡参加会议的时候受到感染。回国之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一个滑雪度假区传染给11个人，其中5人返回英国。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初时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6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25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1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3.4升2.4，网龙23.45跌2.75，阿里巴巴215.8升8毫，小米集团12.86跌6仙，美团点评101.3跌1.7，中芯国际16.82升6毫，友邦保险80.45跌8毫，融创中国44.2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66，瑞士法郎7.942，澳元5.225，加元5.865，新西兰元5.012，欧元8.44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0点，跌0.1点。港金现价报14565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0美元，卖出157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系曾经有紧急维修嘅，咁现时咧已经完成咗维修啦。咁啊，启福道啦，去翻启祥道，去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都仲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河源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最后特别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啊， 我是白元浩啊， 我的最佳情人得奖者就是妈咪啊，因为咧佢成日都煲靓汤俾我饮啊，润心润肺啊嘛。 至于我的最佳情人咧就是两个家姐啦，虽然我哋唔系一起住，但系经常都会有好多好甜蜜嘅信息往来，好窝心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啦。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转，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加顿山映日落你就听得多了。原来它和窝仔山遥遥相对，是新九龙重要的行山圣地。 白衣天使落雨路， 香港面对很严重的疫症，而我们节目的主角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就在最前线照顾病患者，总之大家同心抗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系啊，点解你成日都有一秒 delay 嘅？你搞到你好似外国咁嘅天， 佢 LA 啊， 系 LA 啊，点解 LA 啊？ 应该系噶啦， 系啊，拗啲嘢 L 咁样 啊，系啊，嗱，都系嗰句啦，疫情之下咧，我哋嘅人流管制措施啊，吓，咁啊，今日继续阿田咧同我哋喺咧 home office 度倾偈嘅， 系啊， 我要讲，我要讲， 嚟啊，嚟啊。 我要讲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哇，你咁你点解你咁样都会知道嘅？ 哦，系啊，佢收到我哋信息。 系啊，咁而家几多度？你讲唔讲到啊？ 系咯。 而家气温应该系18度。 错咗啊！嗱，你哋唔好坐等我嚟。 其实你应该话而家喺边度？而家喺屋企嗰度啊嘛。 系啦，系啦。唔系以前嗰啲港产片咧，就话而家喺边？我喺印度咯，咁样嗰啲咁噶。 报天气先，准确天气。 系啊，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系96%噶。咁样咧，雷暴警告。哇吓！冇见佢一排啊吓，已经系生效咗，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2点嘅。而黄色暴雨警告咧，好似阿田咁样讲咧，亦都系已经生效，大家留意住个情况。 系啊，头先我想话大雨到一个地步咧，我本来咧留咗个口罩咧个车度咧，入到嚟直播室。我直呢个时候咧，你梗系唔可以立乱攞同事啲口罩噶嘛？你同啊，直情唔好话黑衣兜度攋饭食咧，打烂个黑衣兜冇分别噶嘛？ 我就喺边啊，同埋系 啦， 系咪？ 我就坚持话得噶啦，你信我，我出去架车度自己攞翻个口罩。我出咗去之后翻翻嚟，阿祖唔该你俾个口罩我， 因为实在太大雨啦， 我攞到口罩都望啦，实湿晒啦，嘥咗啊！ 你知唔知我今朝翻工嗰阵时咧，第一样嘢就系谂，哇，一定要戴车，一定要戴车，点解咧？因为就系唔想揼湿个口罩啊，因为平时我好少戴遮。出街即系除非已经落紧雨啦， 但 系 买咁 系啦，梗系要型啦，走型格路线。但系同自己讲咧，呢、這个口罩而家好矜贵， 湿 湿咗就冇用，我浪费咗个口罩啊嘛，系咪？ 系啊，喂，所以咧，即系出街要戴多几个口罩咯，其实真系可以帮到人嘅，好似豪仔啲咁样，系咪啊？戴完期内，跟住佢就唔该，你冇口罩借俾我啊，咁样吓，你跟住还口罩啊？ 系喎，喂，呢 我起你利息，我话俾你知，嗰啲咩人哋嗰啲大耳窿咩9出13歸， 系系系， 我俾一个你啊，你俾7个我翻嚟啊， 唔系唔系，如果你友善啲嘅人哋就话起钉咧，你就话起酒精搓手液啦，系啦， 系啦， 起码起3支，到第5日就还5个口罩， 冇咁过分嘅。 口号要啊，借口罩要还啊，咪俾钱俾俾 钱 我啊，咁 样系啊，唔知而家如果去兰桂坊会唔会用呢个最新嘅招数咧？冇用啊，都系攞个罩出嚟先 啦，冇噶啦，兰桂坊都冇人去噶啦。 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本来咧同阿田咧，佢就好神心咧安排咗好多行程咧，我哋都同佢讲话，喂唔好住啦。真係咧，老老實實留喺屋企 home office 一陣先，因為實在太大雨啦。咁啊，如果天氣好轉先再講啦，咁樣。但係咧，嗱，阿田咧一朝早咧，佢又同我哋聯絡嘅時候咧。 佢应该就真系受到惊吓。佢无端端电话一响嘅时候，收到一张相，一张人体，一张人体器官嘅相。 哇！嗰、那个器官平时都真系 外露添啊，仲要。 而呢个器官 系啦， 我发现原来其实系咪真系器官嚟噶？身体一部分 就 系 咁讲， 好重要一部分。原来冇咗佢系好论尽噶，我想话。 嗱，黄耀祖，你无端端做咩 send 啲咁亲密嘅相俾阿桂花田啊？ 咪住先。 绑住扎住咗喎， 你哋两个讲清楚一张乜嘢嘅相先好 唔 好？ 唔系短短地咯，又唔长唔短喎， 爆 粗啊，少少粗喎。 摆 唔 系最紧要就摆咗喺块面嗰 个 隔 篱 喎。 系啦，即系人哋好长嗰啲又话啫，佢啱啱好啊，短短地咁样真系。 只不过系我整到只手指公，跟住咧就有咗一个少少嘅伤口嘅包扎，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嘅，即系个伤口。 咁你做咩炫耀俾人睇啊？ 唔系啊，因为我哋要讲话俾人哋知，咁我俾阿田睇咗，究竟唔系佢唔知，究竟我做咩包住咗只手指公系咩样啊嘛？我哋而家有呢个 distance 啊，我哋嗰啲距离啊嘛。 快啲，你快啲讲先。 你估啊？ 我估佢琴 日我喺屋企 切菜。 啊嗱，嗰类嗰啲 friend。 但系如果切菜太正路咯，我以为佢应该系咪即系咧烫衫啊？佢又唔会咁做啊，真系。 系啦， 开衣柜烫 衫唔会爆包扎住嘅。 佢开衣柜攞衫，心急得就系 bang 夹亲到门子宫。 唔系，但我会话点解值得讲呢？我觉得我真系极度怀疑啊！大部分人如果遇到我琴日嗰个情况嘅时候，其实系唔知道应该点处理，包括我自己同我啲朋友。家居意外 哦，家居意外 喺厨房度发生， 系咪净系你啲大屋先可以有？我啲小屋 厨房就会发生噶啦。 厨房一定系切咯，唔系就 唔同切系冇关嘅。 刀具 哦，唔系 刀都冇关系嘅， 同炉具， 炉具都冇关系。 哦，咁样啊，玩具 同食材有关系。 哦，我知啦，佢唉，你知佢啦，就炫耀买蟹啊，买靓蟹啊，又新鲜啊，哎呀，生生猛猛啊， 炫耀啊！ 交俾你阿天，我唔想同佢讲啊，唉，你自己同佢讲 乜嘢啊？食得蟹多啊，都会俾蟹夹啊，你知唔知啊？ 咪咯， 而家就。系咁啦，一人窝咪，因为虽然你话打边炉好似唔系几好，但你轻一人窝啊，又巴闭啊，识得靓嘅老板娘买咗靓蟹，300蚊一个人食， 系咪？琴日嗰只唔止添，琴日嗰只400蚊只巨蟹，唉， 正所谓咩啊？ 就出事啦！ 常年食巨蟹，哪会不夹亲？ 一啲都唔押韵， 唉，真系。讲嚟听下，点夹法啊？ 算系咁嘅，就系琴日，只不过系有，其实有朋友上嚟食饭，几个朋友咁，跟住就 夹得好，夹得好。哦，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跟住咧就买咗。 你先，但你仲喺度聚埋啲朋友喺度啊？喺又几个 朋友啫。 哎呀，咪咯，阿田都要家居隔离啦，真系你阴公啊！ 其实点解要抵我死咧？咁， 因为你有蟹食咯。我冇啊，我冇蟹食啊，我 咁啊，真系买咗四只蟹嘅， 买 咗四只蟹，一人一只咁样，好开心咁样啦。怎料？在我咧要准备摆落去蒸嗰阵时咧，就即系唔系打边炉啊吓，自己喺厨房度蒸嘅啫，就俾其中一只夹住咗。嗱喺呢个时候， 即系佢求生， 因为佢真系好生猛，亦都好大只，个钳系巨嘅。嗰只蟹个 size 大过我个头嘅，其实系。咁跟住咧，佢夹住咗， 哇！ 嗰下痛楚嗰个地步，去到 十级生仔， 我唔知未生过仔啊，田。 你已经知道咗啦，而家。 系啊，我体谅咗你两次嘅痛楚啊，咁样。跟住咧就真系超痛。而喺呢个时候，我想问下大家，如果大家遇到咁样嘅情况，佢钳到你咁实，你系点样可以？逃离佢嘅魔掌嘅咧，我想问下。好嚟嚟， 有啲人咧就话咧，俾龟咬到要等雷劈。 咁我俾 你应该系今日先可以。 唔系、喂，你知阿祖系翻鬼仔嚟噶？你头先嗰句要讲清楚啲，俾龟咬到定系佢个龟俾人咬到啊？ 咩龟啊？我冇养龟、啊 啊。你冇养咩？ 冇养龟噶。 你要讲清楚啲，佢唔明嘅。 俾龟咬啊？唔系我话嗱，首先嗰样嘢，我真系即系真系一个。问好嚟嘅，咁我即刻嗌啦！ 你即刻同佢，你即刻表示我唔食你啦。 Sorry，I'm sorry，I'm sorry，so sorry。 我放你走，唔系你睇下佢边树嚟嘅，佢阳澄湖嚟嘅，你个我不吃啦，我不吃啦， 就要讲国语啦。 系啦，你同佢讲我唔食啦，我唔食啦咁样。 嗱，残忍啲嗰句唔系应该第一时间插佢眼，等佢放放松佢啫。 梗系唔会啦。 嗱，我想讲，当我喺个厨房度咆哮嗰阵时，其实因为真系好痛，佢钳得好实，跟住咧仲要系我攞紧一我即系，因为其实嗰阵时未遇过咁样嘅情况， 我知。 嗱， 我哋记得以前咧，嗰啲兽医有教过嘅。 咩啊？ 如果你俾狗咬到你只脚， 系 或者佢同你玩，总之咬实你啦，点样可以令佢松口咧？就唔系扯， 系 而系咧，你即刻咧，诶， 我冇嘢啊，我冇嘢，你咬我都冇用啊， 真嘅，佢四只脚噶嘛， 系 佢话你即刻咧，滴起佢后边嗰两只脚， 佢一驚咧，佢就會鬆口嘅，因為佢失平衡啊。 咁如果嗱你對住只鞋，冇錯啦，我應該點做啊？ 阿天交俾你啦，嗰度八隻腳，你話幫我聽邊兩隻後腳？ 係啦，抽佢後腳，抽佢條尾啊，不如鞋有尾啊，咪。 抽埋佢隔篱左边手啦，我唔知佢左边定右边。 阿田，你呢个方法咧就完全错嘅。点 样啊？抽埋佢左边手？ 嗰、那个你咪抽佢右面嗰个钳，就好似我咁好直觉咧，我就因为其实佢哋两只钳好近噶嘛。当我咧、想掹手自己只手嘅时候， 你就攞 另外 一只手， 就已经夹住咗我另外一只手。 哦，哇！对对，两只手冇事嘅。 呢一边冇事，呢边即系真系冇事。咁佢已经系夹住咗我两边只手咯。跟住我就喺度喺个厨房度嗌， 画面 好论尽， 好 论尽。而跟住我啲朋友咧就冲咗入嚟我个厨房度咯，做咩事咩事啊咁样，我就话好痛，夹住咗，点算咁样？ 佢中间悭咗几个字噶啦， 系啦，真系有嘅。大家我都花咗啲心机去处理嘅，头先啦吓，声音机构特别处理。跟住的而且确有人即刻攞咗一只叉，唔知点算啊， 叉你咯。 佢啊唔系，佢真系有去尝试攻击嗰只鞋。 唔得噶，越攻击佢应该就越觉得受到危险咧。 系 佢越夹得紧要噶嘛。 佢真系越夹越实，而啲血就叭叭声咁样啦，就已经 嘥咗只鞋啊，俾你整污糟咗啊。 唔好咁样讲，我谂我只手指应该紧要过只鞋嘅，系咪？ 咁有冇尝试即系搵啲朋友左一只右一只一齐掹开？ 咁咪掹断嗰只手指公咯。 唔系好简单嚟讲，其实咧大家遇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咧，系唔知点做噶啦。后屘我有 check 翻， 攞醋淋佢， 攞醋又唔系， 攞到 check 翻资料嘅， 唔系因为攞醋香啲噶。 攞唔该晒，佢真系冇谂过要救翻我只手指。 你只手而家都安全啦，已经。 但其实我想讲咧，一只蟹钳原来咁样钳住你，我系有一忽肉争啲甩出嚟噶。 因为你谂下嗰个大钳咧，其实就系嗰只蟹咧唯一攻击嘅武器，同埋佢最大力噶嘛。 好好力，同埋佢真系死都唔放。跟住我后屘咧又搵翻资料， 佢同埋 feel 到你平时食嗰几多只蟹钳噶。 即、 就、 系、是、我今次报翻 好多兄弟啦。 系啊， 但其实呢个真系要小心嘅，因为咧我就睇翻啲资料，因为我自己想知 啊。 如果真系一个唔小心，即系同大家一个即系分享咁样啦，遇到咁样嘅情况，你应该要点做呢？因为我嗰只蟹咧，其实嗰个人已经系有扎住咗佢个钳，但可能扎得唔够实啊，就俾佢钳到我。咁跟住咧，我睇翻资料，佢就话咧，原来即刻咧俾一啲水佢啊，令到佢以为佢喺佢自己熟悉嗰个环境咧，可能呢一样嘢咧系帮到只蟹放松，佢放开你嘅机会系大啲嘅。我谂我琴日咧系俾佢夹咗大约系30秒，跟住啲血就开始拔出嚟，因为佢系用咩方法嗱？佢成个蟹壳都好坚硬噶嘛，系咪？我见唔到佢弱嗰点啊！咁我有朋友后屘唔知点算，真系有尝试攞只叉督佢只眼嘅， 唔得啦，真系唔得。 但其实去到嗰个位，我唔知点解，可能佢都攰啦，夹咗我咁耐，跟住就松一松手之后咧。松一松佢个钳，我只手就走到，但系嗰阵时嗰啲血已经系叭叭声，你见到个忽肉真系有少少掉掉揈嘅感觉嘅，真系揈下揈下嘅。咁、所以咧，但其实唔算好严重，但系咧跟住咧得到嘅结论就 系， 我嗰下冇好大嘅痛楚， 系， 但 系 后屘先至嚟，因为我发觉咧、 哎， 到而家我只手指公咧都仲系痹噶，所以我自己都、我自己都拗紧头，我喺度谂紧，啊系咪放咗工，系咪真系要去好啲洗下伤口咧？因为搵翻啲资料咧、都话其实海鲜。是不是都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啊咁样噶， 是啊， 因为即系呢个都是危险啊，嗱，即系处理伤口咧，唔系话你就咁样攞嘢包扎住就算数，唔流血就算数。其实咧，你个伤口咁深咧，你仲话入咗肉啦嘛已经，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放工之后咧，其实琴日应该要走去诊所去洗伤口噶啦。 你有冇呕八泡啊？ 我自己冇呕八泡， 自己冇。 鞋后尾 你今日翻嚟打横行定打直行噶？ 我打斜行咧，应该 有冇有冇？有啲人用80年代嘅说话撩你啊！喂，你做咩扮晒蟹啊？咁啊， 冇， 系啦。又或者今日如果试下我哋唔准笑嘅时候，你会唔会焗蟹啊？ 我应该尽量放佢出嚟啦，系咪啊？ 唔系，但我头先揾到咧，网上面真系咧，原来佢有三个方法， 是 即系啲蟹专家，即系嗰啲卖蟹佬咧，佢话俾你听有三样方法可以做到嘅。第一个方法就头先阿祖讲嗰、那个，即系浸落浅水度。 系， 佢话咧就有机会咧，等佢以为自己翻到屋企咧就会放手嘅。 系，等佢放松啲。系啦，会唔会其中一个方法播啲轻松嘅音乐，令到佢好似陶醉当中咁？ 咁但系咧，佢话咧未放水之前咧，因为你唔系霎时间有水噶嘛，可能你唔知点解俾个蟹钳亲。佢话咧第一个方法系咩咧？佢话先保持冷静，就 系 好惨，不过好难保持冷静。系啦，你越揈咧。佢就越钳得紧嘅，呢个定律嚟嘅，千祈唔好揈。 但又好搞笑，我又唔系揈嘅，但你都想拱开 我知系啦，但系佢而家话咧，要点做咧？佢慢慢将你只手抬高。 系 抬高。佢话咧，只蟹嘅重量咧就会比你嘅手指重量大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自己張開個鉗跌咗落嚟，因為佢越嚟越鉗唔實啦咁樣。 但佢未喺鉗唔實，佢跌落嚟之前，佢咪會鉗得更加緊啊？其實攞住好細忽肉嘅就嗰件事係， 所以咪會跌咯。唔係，但佢唔會咁樣緊，因為佢可以把握嘅力唔夠啦。 啊！ 佢話如果你舉高咧， 哇！我成忽肉真係會俾佢扯咗出嚟。 唔 係 佢話 嗰只蟹嘅 size。 但係你擔心係啱嘅，因為你舉高都唔夠高咧，就唔夠跌佢落嚟啦。 我舉高埋隻手都有六尺嘅， 係啦，唔夠高嘅話，咁所以佢話第一個方法就係舉高，等佢自己跌落嚟。 係，我覺得呢個方法咧，即係以我琴日俾蟹夾過嘅經驗，如果係細嘅蟹， 細嘅 可能佢嘅重量本身唔係好大， 冇啦。 但係我琴日嗰只都真係 OK 重嘅，如果我講到400多蚊一隻嘅話咧， 係啊係啊， 佢真係劈，即係會連人帶肉咁樣連蟹一齊跌落地咯。 咁所以 仲要同佢搏嚟嗰邊，反正都斷埋啦。 係啊，嗱，咁第二個方法就當然浸水啦。如果佢話真係好頑劣嘅話咧。佢又咁讲嘅，你准备一支比较大嘅一字平头螺丝批， 系 平一字一字批。 哦，好， 即系螺丝批咧，就 撬开佢个， 慢慢伸入嗰个蟹钳最细嘅罅度。 哦， 然后再出力反一下螺丝批，应该咧就可以将个蟹钳钳走嘅。 哦，所以你 我明白，即系撬开佢。 冇错，佢撬开佢。咁但系你琴日最后系点甩身啊？ 我冇啊，最后甩身嘅方法咪去，可能去钳到冇乜力咯，佢松一松，跟住我就接咗出嚟咯。 佢自己放嘅， 系啊， 自己。 哎呀！ 但我想话咧，我琴日食咗佢，我真系觉得抵嘅，因为咧， 系啊， 佢对住我，佢咬完我，我觉得佢个样好得戚啊。因为佢咧，就算俾我焗完，即系蒸完咗佢之后咧，佢两只啊嗰只钳咧依然系擘大嘅。佢死嗰阵时都系擘大只钳，好似话俾你知咧，耶！我赢咗啦，我夹到你啊！ 两，你知唔知而家两只手指系代表咩啊？ 咩啊？ 两盒 fans 系嘅，两盒 fans 系啊 ，fans，Monica 都出埋嚟啊！ 只蟹都系咁样同你讲嘅，真系。但可能佢话俾你听，你唔好食我啦。你下次应该 戒蟹啊，要。 唔系咯，戒蟹啦。 我唔知啊，而家都仲有啲麻痹啊，所以一阵间都要留意一下嗰个伤口嘅情况系点。但系呢个都是一个小确幸啊，俾大家知道。如果你唔小心俾蟹钳到，应该要点处理啊？ 听只歌，休息一阵先吓。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变，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 估计今日有共情啊吓，再提你啦。黄色暴雨信号咧就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晏昼十二点钟嘅吓。头先你讲蟹骑唔到你咧，你知我即刻谂起咧，即系你唔好唔信咧，海洋生物会反扑 啊。例如系点样？ 我睇过有一本小说咧，个名叫群啊，即系群体嘅群。咁咧，佢啲科幻小说嚟嘅，个主题咧就系话人类咧，即系譬如话过度开采咧地下嗰啲即系岩层啊，或者个天然冰咧，因为佢嗰阵时就讲紧话咩南极北极嗰啲地下冰层咧都俾人掘咗， 影响住嗰啲海洋生物佢平时居住嘅环境。 咁佢点样反扑咧？好诡异嘅，佢话咧世界各地咧，法国啊，唔知咩英国咧，佢哋嗰啲厨师咧煮啊餸嘅时候咧，都遇到海鲜爆炸。 即系咩啊？ 只蟹咧，俾你煮咗一半，佢自己爆炸。 唔系啊，话 系啊，只龙虾咧，又系俾你落去个煲度嘅时候爆炸，跟住杀伤无数咁多人，然后就话俾你听大战，同你讲，你食我啊嗱！ 你讲笑咗， 唔系真嘅。本小说嗰个科幻嘅桥段系咁样噶， 桥段 你惊唔惊啊？ 我头先以为咧系真实。 哇！你睇后边， 好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并且雨势可能持续。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报告。政府昨日证实，目前有10名滞留湖北的港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全部人留医，情况稳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应该安排滞留的港人回港，亦都要有透明度，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征用军营以及租用邮轮作检疫中心，再分批安排滞留的港人回港隔离。港区人大代表、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同一个节目说，明白香港人对于应不应该给所有滞留在湖北的港人回港有保留和恐慌，但是认为政府应该尽力协助他们回港。他亦都建议政府租用一艘邮轮作隔离营。他又提到外国医院使用一款一次性手带追踪患者，电量能够支撑大约20日。每一条手带成本低于港币30元，认为值得探讨。湖北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数字纳入新增资料，公布昨日新增1484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当中包括13332宗临床诊断病例，全省累计病例超过48000宗。死亡病例方面，湖北昨日新增242宗死亡病例，包括临床诊断的135宗，全省累计1310人死亡。内地专家说，湖北过去靠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例属于少数，大部分疑似病例要接受临床诊断，认为多方面符合条件就可以纳入新增数据，包括临床诊断有流行病学史、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体征以及 CT 影像符合标准等。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实施暂时管制，所有楼宇今日起一律全封闭管理，暂时维持14日。张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表明除非医疗及抗疫需要，所有居民和车辆不得出入楼宇，居民点一律严格实施暂时管制。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以及急需药品实行统一配送和代购，所有社区、楼宇、庭园、居民点等都有工作人员24小时当值，未经批准一律禁止出行。当区所有需要集中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以及有发烧人士一律集中入住张湾区医学观察点。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十二点。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0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3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0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2升4.2，阿里巴巴216.6升1.6，网龙23.25跌2.95，美团点评102.8跌1毫，小米集团12.94升2仙，中芯国际17.06升8.4，融创中国44.55升1.45，友邦保险80.55跌8毫，盈富基金28元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78，歐元0.673，加元1.324，新西蘭元0.646，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087。日經平均指數報23,875點，升14點。港金現價報14,565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74美元，卖出1,57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出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啊，近住风力楼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驾驶人士咧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啦，同埋特别要留意视线受阻嘅繁忙路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潮流兴网购，特别系呢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喺外国订购一啲食物同埋饮品，而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嘅外用产品。大家就应该要留意一下他们的产品包装。 如果有 HEMP、HEM 或者是 THC 等等的字眼，或者是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 即使货品的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不过阿 Lu 和斯芬就提提你， 如果将这些产品带回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东西之前记得看真啲啦。 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冲浪摇滚完美和音，美国经典摇滚乐团 The Beach Boys 为庆祝祖军50年，一次难得重聚倾情演出。 电视节目 The Beach Boys 五十周年演唱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今日记得啦。系啊，我哋咧电台咧都有特别嘅安排啊，所以咧阿田咧今日咧就喺嘅屋企度用电话咧同我哋一齐做访问，变咗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我哋两支公撑台脚啊，交俾你嘅时间有曾志豪。 今日阿黄耀祖咧就唔可以逢人赞啊，冇错，因为佢嘅手指公竖唔起，其中一只，我哋祝福佢早日康复。早日高中进佢。你信唔信有人咧可以预言到咧今年啊会有呢一个武汉肺炎啊？哦 ，sorry， 改咗名啦，改咗做、哦、我都唔识读啊。总之就系 C O 咩 R V I 啊19咁样。OK， 你信唔信原来咧已经有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咧會喺今年爆發，係有人預言到咧。我諗你都唔信啦，係咪？不過呢個世界上的確係有啲預言家話俾你聽咧。喂，我估到啊，我一早就預言到，仲要預言到係點樣咧？巨細無畏地話俾你聽，佢連啊即係武漢嗰位咧吹哨人李文亮咧嘅一舉一動咧，佢都一早預言咗添。哇，有冇咁誇張啊？咩人嚟嘅咧？佢話我呢個就係一個叫巴西係巴西嘅預言家朱塞里諾啊。系啦，佢话咧，原来佢都好出名嘅，经常咧就会就一啲天灾同埋大型意外咧就做出预言。有咩往绩啊？哦，2014年咧，佢曾经预言咧喺2019年嘅5月咧，中环会有7级大地震嘅。系虽然系冇人发生过嘅，但系咧佢仍然都系乐此不疲，话俾你听佢有啲唔同嘅预测。咁啊，后来咧佢最近公开咗呢封信咧，就三封信啊喺佢自己嘅 page 嗰度咧，包括边三个人收信呢？咁佢係巴西人嚟㗎嘛，就俾咗佢哋巴西总统。第二个呢就俾边个呢？劲喎。佢就俾咗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就係、是、李文亮医生，同埋湖北省政府。咁呢佢就话啦，喺信里面呢有啲咩内容呢？就係、是、预言武汉呢就会率先爆发由新冠状病毒引起嘅肺炎。咁啊佢嗰度呢就係、是三封信呢係点样呢？有啲係手写嘅，有啲就 print out 打出嚟嘅。寄信日期咧就系2018年嘅，仲话咧随信附有邮局嘅收据，而俾湖北省政府嗰封信咧就 print out 出嚟咧就系2019年嘅3月，即系无论如何咧都系早好多好多，比起而家呢个2019年年底咧系早咗最少1年嘅。咁啊，三封信嘅内容咧都唔同嘅，但系全部都有提到咧就话湖北省咧会爆发新冠状病毒嘅疫情啦，而佢俾李文亮嘅信里边咧。佢呢个预言家甚至乎讲到就话，佢提到咧李文亮会喺私人群组发信息，仲话俾朋友听会爆发疫症，又话有预兆咧佢会受到感染而死亡。咁啊，写俾湖北省政府嗰封信咧更加夸张到咧，就话呢个病毒咧系会出现喺武汉嘅海鲜市场啦，然后仲话咧市场咧会秘密卖野味嘅，又话呢个疫症咧会导致500人以上死亡咧，就散播去到全世界20几个国家咁样。咁究竟信唔信呢？因为有啲人就话喂。有冇咁犀利啊？佢嘅预言里面咧，即系可以仔细到连李文亮医生呢个人，可能喺之前你从来都唔认识佢嘅噃。佢亦都唔系做传染病科，一个眼科医生，点解你可以一预言就预言到咧？系一个眼科医生会爆料咁犀利嘅？更加难以置信嘅就系咧，佢仲话 NBA 嘅 Kobe Bryant 咧就会同个女咧喺1月26号咧就会喺搭直升机嘅时候咧就会发生呢一个地震嘅咁样，真唔真啊？即系有冇咁仔细到咧？连即系高比拜仁嘅意外，佢都能够预言到嗱。咁如果你话佢真系曾经预言过，然后中咗呢啲，我哋冇得驳佢嘅。个问题系咩咧？我关注嘅地方咧，就唔系佢系咪咁成功预言到，而系究竟呢啲预言其实有冇用咧？你谂下，佢如果真系当呢位巴西预言家佢讲嘅全部都系真嘅，佢又真系咧即系 send 咗呢啲信出去，假设又咁好彩，唔知点解 send 埋俾李文亮啦，佢又真系收到啦。 你自己想想，你是李文亮医生，你收到那封预言信的时候，一年前或者两年前，2018年，你会不会信呢？你会不会随手就抌了他？定是你真的信了，你真的信了。而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命运开玩笑的地方是什么呢？当你真的信了，而疫情真的来到你面前，你真的见到那个传染的病例，你就是那个医生，你又收到这封预言信，你会不会发在群组里？你还会不会继续去前线到医病呢？嗱，呢一切一切咧，我覺得反而咧就係比佢有冇預言過咧，係更加耐人尋味，甚至乎你可以話咧係更加值得研究。因為點解咧？就好多時候提早一日話啲消息俾你聽咧，你都會唔信嘅，你甚至乎咧都會即係嗤之以鼻嘅。如果喺兩個月前我叫你，喂阿祖入定口罩啦，鬼季都入嘅，我諗你當我傻啦，係咪？你都唔會睬我啦。無論你點樣勸到佢言之鑿鑿都好，所以可能呢個咧。就是现实和预言最大的分别，就是预言可能是很准确，但是现实呢也是很准确地告诉你，我们是要受到教训，我们才会作出这个预警的。其实如果你说有没有人会预言李文亮医生他有机会爆料之后然后没有人信然后死呢，我相信你问大陆的居民呢，我想他们是信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教训都是没有吸取到的嘛，而历史教训就是告诉你我们是会重复犯错，所以如果你这样预言的话，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种爆完料之后出事的现象的。这些预言你信不信呢？我就不信了，信了都没用，最重要做好自己现在每一天的防疫。有没有人可以预言给我听几时复课呢？简单一点，因为政府都预言不到。风头火势，我想阿祖最想呢位巴西预言家咧，就系预言一个蟹钳警告指数。喂，你话我听啊，我下次买蟹佢会唔会钳我啊？等我做好准备都好啊。我哋又请黄耀公，哦系手指公受伤。 呢、這个预言咧，佢唔俾我都得啊。但如果佢真系讲到好似佢咁准嘅话咧，俾个预言我哋。我哋几时香港人可以好开心由心嗰度笑翻出嚟啊？ 可以，而家听节目。 点解啊？ 听节目。 靠晒我哋有好大压力，好大责任啊！我哋有。系啊，好多嘅新闻咧，都系同我哋香港或者呢一个嘅肺炎嘅疫情啦，我都唔知佢最新个名点样讲。我惊我讲咗佢新个名，大家都唔知道，以为吓、又有一个新嘅细菌啊，咁样都唔知啊。但系所有新闻都关于佢嘅时候，其实呢几日咧，香港咧都有其他几重要嘅嘢发生嘅，大家都真系冇留意。例如听日系情人节啦，你哋记唔记得啦？又或者原来大家期待已久，讲咗好耐啊，嗰、那个屯马线咧，港铁嘅一个新嘅路段咧，其实听日就开通咯。大家又有冇留意到咧？今次嘅呢一个港铁屯马线嘅一期啊，吓，即系因为佢要分几期啊，就去通车嘅。咁啊，由听日开始啦，就话第一班嘅车咧，就会5:45嘅朝早咧，就喺呢个启德站咧加开呢个特别嘅头班车嘅吓。你会见到噶，佢嗰个路线咧，即系呢个屯马线一期咧，就会连接住现时咧就系马铁线终点站大围站嘅，跟住途经嘅站咧有显径啦，有钻石山，有启德站咁样嘅。所以咧就变咗之后呢、這个路线通车咗之后咧，大家真系会往来就会方便咗嘅。例如喺显径去钻石山，即系多咗一个位置咧，就由新界区咧就去到九龙区啦，大约只系需要4分钟时间咋。大围站过去嘅话咧，都大约系需要9分钟时间嘅啫。譬如喺大围站去到钻石山，本身而家都可以噶嘛，因为你喺大围站搭一个站嘅东铁线去到九龙塘站咧，再转车其实都可以做到噶嘛。但系有呢个直接嘅新线开通咗之后咧，时间咧系会悭咗成8分钟噶咁样。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咧嚟讲咧，都系帮得到手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尤其是住新界区嘅朋友，多咗个方法嘅话咧，都真系会几方便嘅。其实咁啊，但系咧都几吊诡嘅。头先就讲咗啦，佢哋咧就话会加开一个就5:45咧喺呢个启德站嘅特别头班车啊，而且咧仲会话到时咧会有俾惊喜咧呢一班咧第一批乘搭呢个新线路嘅乘客嘅咁样。但系同时间咧会有惊喜啊嘛，你都知啦，嗰啲巴士迷啊、铁路迷啊，唔同都有噶嘛。我谂佢哋都会尝试扑佢搭呢个头班车，体验一下咧即系呢个新线嗰个情况咁样系究竟系点嘅。但系咧佢哋嘅有关当局亦都咁样讲嘅，考虑到近期嘅疫情啦。 為免人流聚集咧，都叫大家唔好搶先試搭咁樣嘅。咁究竟係點咧？就係大家可以諗下啦嚇。但另外一樣嘢咧，大家應該都好期待、好想知嘅，就係究竟沙中線工程最新嘅超支情況係點咧？因為呢一樣嘢咧，好多人都問噶啦。但我哋好似從來都冇到一個好實際嘅數字啊！嗱，政府咧近日咧就再向呢個立法會提交咗就係沙中線整體工程啊，當中包括埋呢一條屯馬線嘅最新報告嘅，但係咧就未有交代到啊呢個超支情況究竟係點樣嘅？只係話咧，截至到舊年12月31號，大圍至到紅磡段嘅工程咧已經完成咗超過 99% 啦，屯馬線咧可以明年全線通車。頭先我講嗰段咧都係佢哋第一階段。段嚟嘅啫，一期嚟嘅叫做。至於紅磡去到金鐘段嘅工程進度咧，就大約82%啊。話港鐵就話好有機會2022年會通車。咁我估啦，鐵路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唔可以否認係重要嘅，因為佢真係係一個大型嘅運輸工具啦，係咪？但係同時間超支嘅情況，我哋都好想知噶，因為點解咧？嗰啲錢喺邊度嚟啊？其實都係我哋市民嗰度嚟嘅啫。啊，每一次咧唔同嘅大型基建咧，大大量咁樣超支，咁最終係點樣啊？我都係我哋市民幫你填咗個氹啦，去到立法會咧嗰啲財務報告會啊嗰樣嘢咧，啊又一定會過到嘅，咁即係又係我哋俾嘅。但點解唔可以喺呢個控制成本啊、時間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話咧？咁我哋啲錢俾咗出嚟係方便我哋嘅，我哋真係條中氣都會順啲啊！你話係咪？ 天空又飄著雨，雨中有風，風吹到心裡頭。一阵难受，往事历历如昨，曾经是你和我手牵着手走遍每个角落，留下笑容，留下海誓山盟。那时候从来不曾担心有什么能把你带走，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像你在我怀中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像你在我怀中说你寂寞，说你失落，说尽人间的梦。是什么时候日子变得琐碎的事太多，争吵不休，爱已成为奢求。年少轻狂的我懵懵懂懂，不知珍惜所有，伤了最爱，终于迷惑。如果说我的后迁就折磨，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是否记得我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知我的痛，我的寂寞，我的失落，回的错。 太极啊，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而家就唔少噶啦，而家黄雨落在我的胸口啊。 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12点嘅，所以咧出街真系要带定把遮啊吓。 系啊， 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雷雨啊，听日嘅雨势，哎呀，情人节啊，仲要有时颇大添。去到礼拜日咧，大家要留意另外一样嘢咯。 系， 因为气温会显著下降。 系啊，所以冻啊。 系啊，好似话下个礼拜 再冻多两日， 11度嗰啲地方。 好夸张。系啊，所以我都即刻同我老豆讲，喂，你个暖度真系要长着咯，睇个势。 唉，真系。 大家要留意。 啱啊。 系啊， 留意住，留意住。 俾个 IQ 题你啦。 啊、 其实佢都唔算好 IQ 嘅，不过我觉得咧都真系喺重案组嚟调查噶。嗱。我哋而家都知道啦，有阵时啲口罩咧，俾人哋炒贵咗噶嘛。 系 咁咧，无论 嗰日咧，未话我去铜锣湾嗰日嘅，其实我真系见到喺铜锣湾嘅有部分药房系有口罩同埋呢个酒精搓手液卖。 贵咯，不过 系啊，譬如160蚊一支嘅酒精搓手液啦，有啲嘅口罩咧去到成300几蚊一盒咁。 系啊， 我都喺度都唔怪得知嗰个药房门口冇人咯。 梗系啦，我点避啫？我有心都冇啦。 真系搞笑。 嗱，佢而家咧就内地同我哋一样都面临咧，有啲人咧就会即系所谓佢哋个术语叫做空。抬物价，即系咧故意就抬高个价钱咁样， 系六拉 嘅、 哦， 拉嘅嗱，啱啱咧拉咗一单咧，我就想你用你脑筋急转弯嚟睇下咧，究竟佢点解俾人罚得咁劲啦？ 好， 系啦，药房卖口罩， 好， 结果咧就俾人哋咧拉咗，就咧罚款几多钱咧？罚款40000蚊。 哦， 咁咧因为咧点解咧佢啊涉嫌啊将咧成本价。即系嗰个来货价，只系6毫子人民币嘅口罩， 系 用几多钱出售 啊？六毫子人民币即系个 成本价。所以俾人哋一捉到之后咧，罚咗佢40000蚊。 我估系60蚊一个啊。 60蚊一个。 喂，都100倍噶咯，10倍就六、嗯，你话6蚊啊嘛，系咪啊？ 系 6毫子， 6毫子， 10倍就系6蚊，再10倍就60蚊。 系。 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多噶咯。 如果咁样都唔会引起人哋个哗然，真系。再进取啲。 120蚊，再起多一倍噶咯喎！ 再进退啲，引起哗然，啲人话：哇，咁样罚40000蚊啊，真系 六毫子变200蚊一个。 哇！再进取啲，俾多最一次机会你。 360啊！ 好啦，我开股啦。 好， 佢将六毫子嘅口罩用1蚊卖出， 咁都要俾人拉。 结果俾人罚咗40000蚊。 吓、啊！但系成本价系六毫子，即系觉得佢咧已经系赚咗近乎一半就嘅利润。所以俾人啦， 老老实实，我冇 老老实实，我真系唔想翻大陆啊！ 系啊，我冇讲错， 攞回乡证系啱噶，佢都系一个商人，唔算好无良 啊！系啊，嗱，即系大家听嘅时候，你唔好话我嘅心机系咪讲错啊？话湖北嘅洪湖市一个药房将入口价0.6元人民币嘅口罩以零售价1蚊卖出， 系 俾当地嘅市场监管管理局咧就涉嫌以。控台口罩价格为理由罚款40000蚊， 哇，几自由啊个市场！ 唔系因为唔系自唔自由，因为本来咧佢有规矩噶，佢话咧如果你嘅差额咧系超过规定嘅15% 呢个标准咧、嗯，就涉嫌有违反呢、這个控台物价之嫌。 咁佢有冇违反到呢个标准 先？有，因为六毫子变一蚊。但个问题系喂，15% 呢个系一个硬指标咧，究竟你应该点样应用？即系譬如你话。佢如果将六毫子学你话斋，佢卖到100蚊，咁啊梗系好夸张啦。但系如果你话咧，佢六毫子，你话卖1蚊、 嗯， 甚至乎有啲人话，喂，你话卖2蚊，我都唔觉得贵啦，因为个老细咧，佢就话我唔使做生意噶啦，人工唔使钱嘅，帮、 嗯、 你摆出嚟嗰啲所有零售渠道啊，运费乜嘢都唔使钱嘅。 但我又有另外一番谂， 多4毫子都要俾人罚40000蚊、啊，原来。 但如果嗰个系佢哋国内嘅法例嚟讲，佢又作为一位商人，佢一定又要遵守法例噶、啊。而如果呢条法例唔系啱啱突然之间开出嚟噶嘛，不嬲都有嘅话，咁。佢應該一早就知道遵守住，而家佢自己破咗呢個法例，咁佢要俾人哋罰又唔可以怪曬人喎、啊。 但係咧，好多人就話唔合理咧，因為 唔係㗎， 因為真係唔合理。佢話喂，好奇怪，佢話賣1蚊咧，嗰個俾人拉。有啲賣到20蚊一個嗰啲，冇人管佢喎。 佢唔好得罪人咯， 係啊係啦， 真係，好明顯得罪人啦，咁樣俾人哋篤出嚟啦，係 嘛？因為點解咧？香港開頭咧都話咧，想而家研究緊咧，有呢個口罩價格管理啦。 嗯， 咁大家都喺度諗緊，就係話喂。咁點樣嗰個上下限幅度咧先至叫合理咧？因為 同埋成日我哋香港咧不嬲都係話自由市場啊嘛，大家去定價噶嘛，因為就 demand supply 有買有賣，咁你所以就有一定嘅供求，所以你就會有點樣嘅定價咁樣噶嘛。 唔係啦，如果你用自由市場咧就衰硬噶啦，因為而家咧自由市場咪會出現頭先你講可能 抬高價咯， 抬高價啦。咁但係咧你留意一下近日咧啲有心人咧買口罩翻嚟咧。 嗯 佢哋好多咧，为咗令到个价钱咧唔好俾人觉得佢哋会甩水啊，或者觉得话喂点负担咧，其实佢哋要自己硬食噶。譬如我哋最早讲话，哪怕系小至一个专栏作家，譬如黄迪斯，佢话喂嗰几万蚊运费我自己啃咗佢啦，我正常佢几多钱我就卖几多钱。咁譬如中箭。香港仲知啊，系啊，佢哋都要噶，佢哋都话喂，算啦算啦，我哋咧以低于成本价，咁有啲人都话喂，唔好用低于啦，不如你譬如话你50蚊就收翻50蚊啦，但佢哋都唔敢，咁所以如果咧你 說因为今次我会话口罩嘅事件有少少唔同啊，佢唔同一般嘅货物咁样去卖，嗰样咧其实某层面变咗我哋嘅必需品，当你一个必需品上面咧，仲要掠一啲水， 佢唔系掠嘅，但如果 即如果有人要掠一啲水嘅话咧，咁就好大件事咯， 系啊，不过哇一蚊。就要俾人罚，哇！我如果香港引入嘅话，千几蚊嗰间唔知点算好咧。 我真系 恭喜佢啦，真系啊！ 唔会翻大陆做生意啊，真系。 预备，今次抽调嘅军队医护人员嚟自海陆空同火箭军等多个医疗单位，佢哋将会根据医院容量同埋建设进度分批投入支援。美国确诊第14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是上个星期乘坐美国包机从武汉返国的乘客，目前正是在加州的医院隔离治疗。另一名患者亦都是包机上第二名确诊患者。美国疾控中心说，预计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可能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初时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4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4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2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4，升5.4；阿里巴巴217.6，升2.6；中芯国际17.48，升1.26；美团点评103元，冇升跌；小米集团12.98，升6仙。网龙23.45，跌2.75；盈富基金28.05，冇升跌；融创中国44.75，升1.65；友邦保险80.75，跌6.5；汇丰控股59.7，系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68，瑞士法郎7.943，澳元5.224，加元5.864。新西兰元5.013，欧元8.444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5点，升14点。港金现价报14565蚊，升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1美元，卖出157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风力楼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接近苏屋村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啊，近住风力楼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已经排到去苏屋村啦。咁反方向咧都有少少八卦龙啊，咁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风力楼一段都系慢车嘅，咁就系咧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一段都是慢车。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最后特别提提揸车朋友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揸车朋友记得小心啊，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 我是白元浩啊， 我的最佳情人得奖者就是妈咪啊，因为呢她成日都煲靓汤给我喝啊，润心润肺啊嘛。 至于我的最佳情人呢就是两个家姐啦，虽然我们不是一起住，但是经常都会有很多很甜蜜的信息往来，好窝心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屋企里面啦。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放数值我问答比赛，请问咩系环节条？ 我知将啲雪条打环嚟食咪环节条咯。 唔系啊，系要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构件啊。 咁如果要做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要有乜嘢嘅知识？ 系要有相关嘅知识同埋认可嘅资历。 清楚啲，应该系话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够嘅知识。 最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数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好啦，又翻到嚟直播室啦。 系啊，电话咧就有桂花田喺度啦。咁我哋又报个天气先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啊！啲抽湿机攞晒出嚟啊，唔该。 系啊。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12点嘅。 嗱，我见到出面街咧，其实咧大雾依然嘅，不过咧就诶车咧就系好疏通嘅。咁啊，但系雨量咧就跟你哋少咗噶啦。 哦，系咪啊？即系细雨咗啦。 系啊。 好啊，我哋考下你啊，你知唔知听日咩日子啊？ 听日当然知啦，因为今日系我女生日，听日就系情人节啦嘛。 啊，系喎、 哦，荣荣 Happy Birthday 啊， 啊生日快乐、啊，系啊，有咩生日愿望啊？ 佢已经应该同你一齐，佢唔使翻学啊嘛，咁佢都屋企噶。 系啊，佢喺屋企啊。 叫佢讲两句啊。 喺睡梦中 啊，系啦。 睡梦中啊， 哇，睡公主、啊，果然系有阿妈优良传统、 啊。 系 啊，唔使做梗系瞓噶，系咪先？ 系咯。唔系嗱，你又好啊，你个女咧就即系而家未有任何压力住，俾到你系咪先？即系喺情人节呢方面。 系。 如果我谂啊，过多一年到啦。我谂阿田咧，一去到情人节前夕咧，应该就会装咗个追踪喺一个女度咧。 我女俾人要，点算咧？佢去边咧？ 佢琴日咩啊？佢琴日同我讲，佢妈咪，你知唔知咧？情人节咧有几大嘅影响咧？即系有几样嘢系做生意做得好叻嘅。哇！吓点突然间喺度做咩问到情人节？有边几样嘢系做得即系啲生意好蓬勃嘅？跟住话唔系啊，我突然间睇到呢个数字个，我点解你睇又咁啊冇咁样睇到啫？ 哦，你担心啊？你见佢留意嗰啲数字？ 突然间佢情人节从来都唔关佢事噶嘛，咁佢突然间同我讲，哎呀，今日边三样嘢咧系最生意最好，咁样问我。 咁边三样嘢啊？边三样嘢啊？ 系咯。 咁佢就系话食嘢啦，花啦，同埋食嘢花同埋酒店咯，好似系咁嗰啲嘛。 咩酒店先？逐个钟头计嘅，即系逐日计噶。 一个咧就系食嘢，一个咧就系送嘢。最尾嗰样咧就系做嘢， 系啦， 冇错啦。 酒店嘅员工要做啲工作，梗系 啦，勤力做嘢噶嘛， 系啦， 而家酒店平啊嘛。 系啊，但嗱，我哋咧都几有趣嘅，即系明明呢一个就听日系情人节啦，但我同豪仔咧分别其实咧都冇好多嘅准备，你有冇准备到啲咩？喂，即系冇乜 mood 去庆祝情人节啊，真系 冇啊，冇啊，去 冇晒 mood 啦。 你又唔会出去，你 出街买嘢， 咪咯，即系嗱，我哋仲可以咁讲啊，本身啊，我谂住斥巨资啊。买嗰啲100卡嗰啲钻石颈链啊！哎呀，但系周大叔啊、周碌碌嗰啲全部闩咗门喎， 唔系全闩门嘅 Wendy 啊， 冇办法啊，真系，哎呀， 六叔嗰边冇闩门啊， 系咩？ 系啊，周大叔都唔系闩晒噶，好似部分咋， 我净系中意去嗰几个闩咗门嘅牌子度买嘅咋，哎呀， 我觉得 Wendy 唔会介意嘅，咩牌子系咪啊？阿田你话系咪？ 嗰啲都冇闩嘅，大品牌都冇闩。 哎呀，系啊，唔系我近排我 train 咗佢嘅口味咧，净系中意闩咗门口嗰几间嘅啫。 衰人嚟嘅真系， 人哋冇全线闩，都系嗰句啦。嗱，大家佢闩咗四十几间啫，系咪先？即系咁讲，你咁样周，我帮你玩。唉，唔好咁 烦。但系见到咧，即系市面嘅气氛咧，真系争少少。譬如今日睇到个报道咧，佢都会讲到啦。头先阿豪仔或者阿荣荣都睇到啊。平时情人节好好生意嗰几个地几个类别啊，譬如花店啦，譬如餐厅啦，又或者一啲酒店嗰个状况，今年是如何咧？报道有讲到嘅，情人节咧啲花店就惨啦。第一样嘢对佢哋好直接嘅影响就系、是。Home office 哦，冇错。 平时嗰捆花咧，哇，九啊九支大大扎， 要炫耀噶 嘛？系啊，炫耀早都行埋一边啦，系咪先？但系佢就话咧，因为今年咧就好多嘅朋友都变咗 home office 啦，所以就唔需要去买花啦。暂时咧有一啲嘅花店咧就会话啦，佢哋嗰个订购率啊，大约系跌咗50%。 好啦，俾我讲嘢先啦。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啱啱喺11:15啊，系我收到个通知，好准时啊！你睇下今集我读咗啦，我读咗啦，好，继续继续， 好准时读啊！ 系啊系啊。 一个咧就话花店咧嗰个订单啊，大约系减咗50%嘅， 一半咯， 一半， 哇， 真系好犀利啊！ 而另外一啲嘅地方咧，佢就话咧，即系再访问一啲嘅花店，佢就话其实平时咧一月啊已经有订单噶啦，佢话而家咧距离即系访问嗰阵时咧，距离情人节大约一个星期。他说他到那一刻那间花店是一张 order 都没有。即是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哇真的很惨。咁另外呢连带关系再发出去有些什么呢就是那些呢交友约会公司。 哦 他说每年呢、就是情人节呢就是他们搞大 function 的时间来的。他说你想想现在那些人流聚集你说大 function 嘛即是多人流聚集啦。 那么不行咯。 你不可以搞就算你搞了的话呢预计都没有很多人会出席。他说估计呢平时这些呢就是他们赚钱的黄金时期来的。五位数字呢就一定走唔甩㗎啦要蚀呀吓咁样。而跟住再杀出去呢譬如呢一啲嘅活动又取消跟住我哋可以睇下餐厅嗰边嘅情况啦。因为佢话呢今年嘅 餐厅都唔会多喎。 唔单止唔多啊仲呢本来有嘅都呕返出嚟嘅要。因为呢就有好多呢本身就已经订咗位嘅。但可能见嗰个疫情呢始终都系唔似预期咁好。所以呢好多就取消。佢话有一啲嘅餐厅呢有九成嘅即係佢哋个铺嗰啲台九成都仲系吉㗎。所以预计呢大家系唔需要平时嗰啲有啲咩情人餐嘅。佢今年唔做情人餐啦。即係除咗情人餐我哋会做俾你嘅。但你 order 乜嘢都得㗎。係啊唔需要一定一 即係唔需要再入嚟呢淨係食心形牛排然后呢你几嚿水嗰啲。 係啦你食乜都得你嚟就得㗎。 你肯食就 OK 啦。 预期啊今次呢最多嗱首先餐厅佢话平时呢情人节会做多个一轮生意嘅，即可能你 book 台，你想 book 7:30唔得，我哋今日咧仲要 book 6:30，因为仲要 book 8:30咁样做两轮。佢话呢一支歌仔咧一定冇得唱噶啦，而且暂时咧佢哋个订座率咧系比往年嚟去比咧得1/4啫， 系 即跌咗75%。 但系我想问下阿田咧，你作为女人咧，即系你觉得喺呢个时势咧，啲男士系咪真系可以咁大安旨意咧？阿朱朱啊都唔会庆祝噶啦，系咪啊？我唔使做表示噶咯，都唔使订台啦，即系咪可以咁老定咧？你觉得吓，以一个女人嘅心情吓、啊？ 咪认真啦，我可能个两样都担心疫情噶嘛。如果而家订咗之后，分钟俾你订多两下。喂，而家咩时候啊？仲有出街食嘢咁，可能弄巧反拙。 咁但系咪真系咩表示都唔使先？ 啊，咁啊，当然唔系啦。 嗱，你睇下几快啦， 礼物买唔关冇所谓噶嘛，系咪啊？ 嗱。即系咁样可以订噶嘛？你明唔明？可以送货噶嘛？系咪先？嗱，你就算系嗰啲餐啊，而家嗰啲出面咧，嗰啲叫冻肉嘅地方咧，佢哋有情人套餐嘅，可以订购 冻肉。 唔系啊，真系即系诶，譬如西餐，譬如牛扒啊， 跟住系啊，我都睇到有新闻咧，就话咧冻肉店嘅生意咧升咗40%， 即系反而订原只嗰啲牛扒订翻屋企噶嘛。 因为你喺冻肉店度买咗嘅话咧，你就屋企自己煮，就避免去啲人流嘅地方，所以咧卖肉类啊，即系我估你要买两块扒翻屋企度锯下嗰啲咧，反而嘅生意就真系好咗咯。 系啊，嗰啲有埋一些添嘅，而家嗰啲，譬如有埋嗰啲芝士蛋糕做甜品啊。跟住有沙律啦，跟住有日本嘅刺身啊，做啲咁加扮个蜗牛啊，牛扒、猪扒嗰啲一 set 噶，有啲有埋生蚝噶，咁你一 set 装，跟住咪即系屋企咯，唔使做。 喂，但系嗱，有一个现象咧，就同我同阿祖咧分别揾到咧完全唔同嘅资料噶， 两份报纸 系啦， 同一议题，但超级唔同。 系啦，我哋可以揾阿女评判啦，即系你可以评过你嘅。 好，你嚟啊！ 你觉得喺呢个爱情加疫情嘅双种情形之下， 嗯， 即系听下情人节啦，但系疫情又喺度，你觉得吓、时钟酒店爆房？嘅呢一種嘅需求啊， 入住率咯，我哋用呢個字啦，好唔好啊？ 我都覺得你真係 唔係啊，睇下佢爆唔爆到房啊！即係如果咧個個都 book 到咧， 要爆單，嗰啲單數要爆嘅。 係啊，你兩個諗乜嘢好壞啊？你哋我好純真㗎， 唔係呢個字即係用得衰嘅。入住率好有冇？ 會唔會爆滿啊嘛？會唔會爆團啊嘛？ 係 啦， 爆滿咪得咯？點解爆房啊？ 會唔會啦？嗱，情侶酒店，你覺得會唔會爆房？ 阿田，你估下先。 係啦。 即刻扮唔知啦！我系你就要，我要保持住梁家妇女个形象啊！ 唔系佢话好耐，阿华都冇邀请过去嗰啲地方啦，已经。 唔系，喂，但系咁样，唔系话唔见唔见咧，都要见嘅。但系屋企个个 home office 咧，啲阿爸阿妈可能喺晒屋企啊，啲细佬 系啦， 唔系， 系土地问题啊，土地问题。 你呢个好过来人 feel 啊！阿展话想当年咧，我咪就系咁样咯。 咁我嗰阵时钟酒店啊，你讲时钟 系啊系啊系啊。 我相信都应该有啲生意嘅。 好，嗱，我讲我嗰个报道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我个报道咧就话咧个主题标题系咁嘅，冰河时期， 系 时钟酒店出租率错90%， 不爆房， 不爆房。嗱，佢有解释到嘅，佢、就话咧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而家有好多嘅星级酒店咧已经做紧好多嘅优惠啊，包埋早餐，包埋晚餐，同埋好似咧喺嗰啲消毒师上面咧个。俾人哋個感覺高啲啊！時鐘酒店，你諗下轉時鐘去計咁樣。第嗰啲嘅即係譬如經營賓館嘅朋友咧，佢哋已經講噶啦。其實我哋咧真係有加強消毒個嘅措施噶啦，門嗰、那個門柄啊，每日我哋消毒5次噶，又亦都有口罩啊。即係平時去時鐘酒店提供第二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佢今次係提供口罩俾啲客人噶啦咁樣。但係佢話咧，而家嘅生意咧係跌咗90%嘅。 係 呢個咧係話。 酒店真係平好多又真嘅，咁即係同佢揸生意又真係又爭緊皮啊！ 係啦，所以佢就話咧冰河時期啊，呢、這個就係我見到嘅。 好啦，我呢邊咧、okay. 就另一份報紙喎， 好 又係個標題寫住90後情侶做呢啲房嘅生意，真係名副其實爆房喎、啊。爆到房喎、 啊，逆市求生 喎、啊。系啊，佢话咧，佢哋肺 炎吧， 系啦，嗱，佢个标题就同阿祖嗰个完全唔同啊。佢话肺炎肆虐之下咧，都赚到钱。咁佢点讲咧？佢话咧，佢话香港土地问题好严重啦。佢话肺炎咧，令到好多情侣咧，屋企人冇出到街，就反而咧，时钟酒店好有需求。咁咧，佢话佢经营嘅地方咧系炮台山嘅。佢话咧，情人节档期啊，炮台山店咧已经系全日爆满啦，而未有做任何宣传嘅尖沙嘴店咧，亦都已經半滿咁樣。咁佢話咧， 即係佢哋係有分店添啊。 係啦，係啦。譬如佢話咧，截到禮拜三咧，即係琴日為止咧，個炮台山咧，每一間房咧做到10轉客人啊。 每间房做到十转、哦， 清洁姐姐清洁得都好，手皮都起疹。 冇，佢哋入去睇电视啫，都系一齐系咯，一齐。 咁人住过你就要清洁噶啦，我唔理佢做咩，佢两个喺入边度啊，食士多啤梨都好啦，都要清洁。 点解要食士多啤梨噶？ 我头先谂起另外一个生 果 嘅，但 苹果啊嘛。 我头先系谂紧另外一个单字嘅，跟、 哦、 住我觉得哇好核突、 啊，吉咯， 跟住我就变中意士多啤梨啦。 哦，都系入去食吉啫，混啲 都得嘅。 可能佢个目的咧，可能 就净 系去里面咧租两个钟头攞口罩 嘅啫。哦，都得噶，蒸口罩都得。咁佢话咧，而家咧净系知道咧，好多人咧就会上嚟，真系嘅。佢话有啲人上嚟咧，净系打机啦、睇片啊。咁、但系佢话咧，的确咧喺而家呢个时势之下咧，反而啊，仲有人会上嚟即系做运动噶。佢用呢个形容词咧，因为佢话佢哋好中意咧就装唔同 身健体噶嘛，做运动 系啦。佢话因为佢哋会装好多 促进血液循环啊， 即系 心肺功能亦都要强。 系啊，佢话佢哋同大酒店嗰个竞争系点样咧？头先阿祖讲得啱啊，即系好多好靓嗰啲酒店都减价啊嘛。咁、但系佢话你嗰间酒店个房系咁噶嘛，即系个样系咁就咁嘅。佢话我哋嗰啲咧灵活变通，我成日都转咧。佢话有啲咧就 即系譬如今日有野兽咁嘅环境。 咦？你一嚟就讲，你一嚟讲欲望真系喎。咦？你屋企好闷下，野兽跑出嚟你。 唔系 啊。 咁唔係，佢話佢有唔同嘅佈置，咁酒店係好一站式，即係個個都 係 間間房都 係 咁， 係啊，冇錯， 規矩噶嘛。 咁所以係啦，佢話咧，佢就一早咧就改裝咗咧，譬如有啲係榻榻米啦，有啲咧就最例牌嘅啦，天花、側邊、床頭 有鏡， 冇錯， 係啊，你講到呢幾個揸車一樣啫嘛，都要倒後鏡嘅， 梗係啦，梗係啦， 唔係點拍得好架車， 係啦， 要甩鏡做乜嘢啊？ 唔係啲人做，你有冇見過啲人去做健身咧？佢哋好中意對住塊鏡嚟舉嘅， 哇，係啊係啊， 嘿咁樣， 好， 翻 嚟冇得好多鏡嘅， 係真係好多鏡去做專嗰啲地方咧， 佢哋主要係去影相同埋照鏡㗎， 同埋打卡嘅，係啦，成日都話喂舉到差唔多啦，喂，哇哇咁樣影張。 你講做 gym 呢啲例子，阿田點會明啫？佢自己 做運動咯， 佢根本不過阿田都可能係有做運動嘅，佢自己都屢舉重手嗰啲。 係啊，哎呀，如果唔係落雨咧，阿田其實最近我哋呢度咧， 就點啊？ 有九龍塘嗰度咧，有好多別嘢啊嘛。 而家都唔係好多噶啦， 即係有幾間啊嘛。 婚紗店啊！ 喂，不如我哋咧俾個光明正大嘅任務你啊， 去了解一下。 入去 book 房啊？ 係啦，嗱，你俾人你俾人， 但係冇盤啊，喂！ 唔使噶，你自己嚟到你光明正大，啲人如果唔小心認到你嘅時候，我為做節目啫嘛。 嗱，你就去了解一下。跟住我同阿豪仔咧就会揾人咧去偷影你，影完你之后咧就会话将啲相咧就俾阿华睇。 唔系， 咁你要请我哋食饭。 我哋会喺公司度咧就抽生死签。 吓、 啊，输咗嗰个咧就要。 唔系，我唔做啊，我辞工啊，我唔做呢份工啊，我翻嚟做 DJ 啫嘛，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噶？ 唔系，我 DJ 我都要抽签 啦。系啊，所以我哋就睇下边个要一齐去，唔系一齐去清洁翻间房啫。 冇呢 未试 过咁嘅 经验， 但系 出面 啲人好大 嘅， 就算。头 先你明明 话 好细雨噶， 唔系而家大雨 晒啦。唔紧要啦，俾个机会你啦，你一阵间有机会嘅话咧，系啊，你慢慢啦，听日俾你再 book 房，好啦。 好啊，好啊。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是善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我的心中最美， 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时时日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啊，咁啊，其实头先情人节咧，我同阿祖咧开头都讲咧，就话即系你话每年做呢啲特辑嗰啲即系传媒咧都好惨嘅，因为咧其实接连就差唔多嘅。咁但系今年咧有少 少食饭啊，边度铺位排几耐队啊，嗰啲咁样。 系啦，但有少少今年终于唔同咗啦。我头先立一立咧，嗰啲咩十份礼物啊，咩七份一定要送嗰啲礼物咧、除咗嗰啲最老土嗰啲香水啊、皮包嗰啲之外咧，终于人推介呢啲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具有护肤啦、杀菌啦、消毒嘅一啲咧，即系嗰啲叫做咩咧？化妆品牌啊，佢、就唔系介绍你买迪慕嗰啲， 系 佢都真系仲系一啲好似一啲高档啲嘅牌子咧，有个法国牌子，我完全唔识嘅。佢话咧系可以咧令你消毒啦，同时护手啦，即系佢就话系仲会咧搽上去咧皮肤又唔会干嘅，系用黑兰花配方嘅护手霜。佢话咧另外一样咧就系无酒精免冲水嘅洗手液。哇！全部都是高檔的，即係呢啲fashion 嗰啲牌子咁樣。使 乜諗咁多？唔使高檔噶啦！而家你見到有個男人啊，左手托住一包米，右手攞住兩條廁紙嘅話，呢、這個咪你真正嘅男神咯？你話係咪？ 咚咚咚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1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停课延长，不早于下个月16日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由于3月9日未能够复课，所以小六的成分试亦都会取消。小六學生升中將會按學生在小五和小六兩次的評分試去安排。至於中學文憑試，楊潤雄說會在今個月底作出決定，視乎能不能夠如期在3月27日進行筆試。如果不能夠在3月27日進行筆試，就會安排在4月24日考。而小三 TSA 的考試要視乎何時復課。杨润雄说，局方一直强调小三 TSA 是低风险的考试，亦都无需要准备太多事前功夫。理论上复课的时候如果可以安排到考，局方认为问题不大。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加至近60,000宗，累计1,300多人死亡。湖北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数字纳入新增资料，公布昨日新增超过14,800宗新型肺炎病例，242人死亡。全省累计病例有48,000多宗，1,310人死亡。湖北省十堰区市张湾区因应疫情成为全国首个实施暂时管制的地区，所有楼宇今日起一律全封闭管理，暂时维持14日。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以及急需药品一律统一配送同埋代购。所有需要集中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同有发烧人士集中入住张湾区医学观察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增派2600名解放军医护人员到武汉对抗疫情，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分别到当地两间医院救治确诊患者，首批1400人今日抵达。湖北省首次将新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纳入新增公布资料，昨日单日新增14000几宗个案，全省累计病例超过48000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内地更新情报标准是好事，可以显示实质有多少人感染，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认真了解内地调整的情报标准，和内地一起做好联防联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内地并非每位发病人士都能够接受实验室的诊断，部分未及测试已经死亡甚至火化，因此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新增资料更能够反映疫情。他又解释，临床诊断病例的标准是要有呼吸道病征，验血的时候白血球细胞数目较正常低，相关人士会做肺部 X 光检验，如果加上有肺炎症状就会列入临床诊断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4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53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1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8升4.8，阿里巴巴217元升2元，中芯国际17.5升1.28，美团点评102.2跌8毫，小米集团12.96升4仙，网龙23.2跌3元。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4.1升1元，友邦保险80.65跌7毫，汇丰控股59.6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81。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0元，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850点，跌11点。港金现价报145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79美元，卖出157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噶，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咯。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明爱医院啦。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咧，而家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受风力楼嘅意外影响啦，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节快乐啊，超 B Alex。 Alex 啊，我个 friend 咧喺外国寄咗啲新零食嚟啊，食咗会好 high 噶，请啲你哋试下啊。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嘅，咦，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啊，系大麻嘅其中一种成分嚟噶。 吓、啊！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的管制的、哦、 是啊，非法管有或者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是监禁七年和罚款100万元、啊、大麻是毒品，你们千万不要碰、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是一个感觉文静一点的，私底下好像很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我行我素一点嘛，我觉得是啊，但是也很有型。 Hello， 我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风骚游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 show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呢？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嗱，边度得听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好啦，翻嚟11:40啦吓，而家又补补天气啦，因为头先都冇咗黄色暴雨警告啦吓。 系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7%啊，冇咗呢个黄雨，但系雷暴警告继续响度嘅，有效时间咧去到12点。 系啦， 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曾志豪同黄耀祖，电话里面咧就有桂花田。早晨 ，Hello， 喂，出面咧大番雨，我想话。 系咪啊？系啊，反复噶都好犀利噶，真系。 系啊系啊，虽然冇黄雨，但系出面咧都依然大雨，大家都要带翻把遮，同埋司机大佬，大家小心揸车。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又搜罗到咧一啲非疫情嘅新闻咧、又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真系。 俾个勋章你嘅。 系啊，但系呢个真系好，我觉得咧好难啊。佢嗰个咧新闻涉及嘅咧就系话，你愿意花几多时间咧去等一样食物？ 系。 等食物？ 系啦、啊，等食物。即系嗱，阿田，你我谂我哋三个咧，应该都唔系太愿意咧，花时间咧去等。即系譬如如果有人 一定唔系我， 系咯，你都唔肯等噶啦。 我冇耐性噶嘛，我个人咁心噶。 系啊，嗱，但系如果 要等食物，即系去茶餐厅等食物，你都嗌喂，嚟未啊？嗰啲嘢 系啊， 冇 耐 性噶。 佢而家咧嗰个等食物系等咩咧？佢唔系讲紧话喂，你要排嗰个咩猪骨汤拉面啊，又话排五个钟嗰啲咧。因为对唔住， 嗰啲我一定走咗。系啊，尤其是你一讲到要排队添，唔系等。即系如果我话我上网买咗嘢，网购啊，我已经唔使排队噶啦，佢寄嚟咧，佢迟咗咧，我都已经会好猛动、好心急噶啦。 冇错啦， 我已经唔使排队都咁。如果即系你仲你话要排队 啊，唔系，其实佢等于要等咯。我而家就讲紧咧，唔系话你喺实体店咧，即系唔系叫阿桂花田你同我排个猪骨汤咧，等五个钟我飞，唔系呢啲，因为点解咧？ 咩啊？ 佢哋系唔会用小时嚟做个量度单位嘅。 咩啊？ 諗住。 唔緊要，等於而家咁啫嘛。你等買口罩，你都可能等上網去買。係 冇錯啦， 咁樣啫嘛。係 啦， 我哋又話同疫情同口罩冇關係。 今次 咧又諗翻佢。係 啦係啦，今次就唔係同口罩有關嘅，但係咧真係同你喺上面網上面咧。去團購去買一啲嘢咧就有關係嘅、哦，就係、是、你如果要買嗰樣嘢，同食物嚟嘅喎，但係唔好意思，你要等出貨日期。哦，咁、哦、你願意接受幾耐出貨日期啊？ 兩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阿田咧？ 嗯， 咁佢都係寄嚟啫，我又唔使喺條街。 冇錯冇錯，你純粹係落個籌嘅啫，跟住你就等佢俾你你，但係你都心急㗎嘛。 咁有陣時都會話冇貨㗎嘛。 你肯等幾耐啊？ 两个礼拜都真系尽嘅，三个礼拜啦，仲一 三个礼拜， 呢啲零 食 系咪必需品嚟嘅先？ 唔全部唔系必需品。 哦，咁我可以 系食嘅啫嘛，即系 我可以加长啲嘅。 几耐？ 一个月啊？ 一个月。 即系如果你谂下，你订咗一样货物嘅话，你都会想得到个货物嗰样嘢先喜悦噶嘛。 系。 如果你即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冇嘅，都冇影响你生活，即系嗰样嘢唔系必需品啦。 冇错。 咁 但 系你订咧，你照订喎，系咪先？ 冇所谓。 等得落，我觉得一个月已经 尽晒啦。 一个月，我哋两个都一个月。 系啊， 一字拖住手。 如果俾我咧，我一个月都等唔到嘅，因为我系嗰啲，譬如去铺贴度买衫咧，你睇中咗啊呢件黑色衫啊，而家冇货，我哋帮你喺分店攞咧，听日嚟啊，我可能都会想唔要嘅， 但系我唔要， 系啊， 呢啲我要我好衰噶，因为咧人哋永远话咧，哎呀冇货，得翻一件就喺嗰间铺，我会令你好啊，我要。因为得翻最后一件，我觉得嗰件事好似咧好矜贵啊！ 系 你越多人争嗰啲咧，我攞到最后一件，我就算唔系100%中意或者满意嗰件衫啊嗰啲咧，我都会忍唔住买嘅。 好啦， 咁咪仓底货咯， 系啊， 好睇到你啊，真系，所以点解你咁多衫就 系买？ 所以我成日俾人呃咯。 咁好啦，我而家要话俾大家听咧，我哋刚才嗰啲全部都不入流，因为以后我要介绍嘅几间咧，都系同食物有关嘅，等候时间咧系断连计先得嘅。 是 要锻炼， 系 啦， 即系我要食杯雪糕咁样，我要等一年先有 啊。系啊，你要一年先有啊。 伤金噶佢，跟住阿妈就会咁讲。 系啊，冇错。 喂，我订月饼就话等到出年应节食。 系啊，冇错冇错。 但你应节月饼你都唔会一年前订系嘛？ 嗱，我哋一齐听一下啦。咁咧，佢全部都系嚟自日本嘅。你估唔到咧，我哋平时去日本食嘢，你以为自己食到好嘴刁咧？ 嘿、嗯嗯 hey, 我嗰个猪骨汤面，我五个钟我都排啊。对唔住，如果你去日本食，我要介绍嘅呢几间嘢咧。你最少个系等两年， 哇！ 系等两年先有。 两年， 即系我谂起平时我哋有阵时咧会讲嘅一个嗰啲无聊笑话咧，就会话等咁耐噶。即系譬如我嗌咗只鸡啦，佢而家先去捉只鸡嚟汤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佢即系直情系而家哦，你想食呢只鸡啊？咁而家我首先咧去搵咗嗰只鸡，我养嗰只鸡先啦，有呢个感觉啊。 好啦，嗱，我先话俾你听，真系好似系咩咧？譬如第一个咧，已经系等得最短噶啦，只系需要等两年嘅啫。佢就话咧系一间咧。做饺子嘅煎饺子嘅铺头， 饺子 啫， 耶，冇错。 咩事啊？ 你以为咩鹅肝再捞咩沙律酱？唔系嗰啲咩嗰啲鱼子酱喎。 150万个客户啊，需要等两年啊。 因为咧，佢话咧呢一间嘅煎饺铺头咧，佢就话咧采用咧北海道咧嘅十姓野猪肉同埋清心特产嘅白色六个瓣啊嗰啲蒜头嚟做饺子馅。而呢个蒜头咧，仲用独特嘅两周熟成功法，即系用两个礼拜嚟沤熟佢，先至沤到个蒜香，咁咧就冇臭味得香味。咁咧佢话由于咧太麻烦啦，佢哋嗰个产量又唔高，售价咧几多钱咧就50个饺子就卖咧就大概2650 yen，即系除七嘅话咧400几蚊到啦，400蚊到啦，即系50个饺子卖400蚊。 你话2000几 yen 啊？ 2000几 yen， 唔系400几蚊， 系咩啊？ 系啊， 40几蚊啊？唔系， 200蚊到就最多都系 274啊嘛， 除七 喎， 系咩200蚊啫咩？ 系啊， 好啦，就200蚊啦，200蚊50个饺子，你话系咪好贵咧？又唔算，应该唔贵，但系咧佢话由于咧太美味啦，佢话咧如果你要等食佢呢一间嘅话咧，佢哋有个攞丑嘅时间咧系要等两年。 哇！大家利是，即系我两年前要 order 定，仲如果我好食，我想要多兜冇噶咯。Sorry， 系咪？ 你冇喎， 佢个食材够，佢个食材够刁钻啊！因为 系啊， 哇！唔知咩几多个月大嘅蒜头系咪？几多？ 咪六个礼拜啊？唔系，佢要用白色有六个瓣嘅蒜头嚟做饺子馅， 系咯，咁要种噶嗰啲。 系啊 ，OK， 好啦，嗱， 但我想讲，我即刻打自己嘴巴先。你講到咁樣咧，呢啲等兩年我都等喎， 因為你唔係急住食啊嘛， 唔係急住食，佢唔係一個必需品、啊。 但你會唔記得咗噶嘛？兩年喎、 啊， 我講到咁勁喎， 可能係嗱，好啦，咁睇你可唔可以接受到下一個啦？ 好好好， 壽司屋。 寿司屋又系伤金嘅咩？阿妈话 系啦，佢今次就唔系佢唔系订外卖俾你，你系话我要 order 嚟食呢一间铺头，你攞位 系 你要攞位。 咦，咁今次咪即系第我系第150万个客户？ 唔系几耐啊？嗱，都系用年计噶啦， 三年啊？ 阿祖话三年。 哦，唔好咁耐啦，年半都好闲，好有咩噶咯？ 咁样，我再俾啲 tips 你。佢咧，喺东京新桥站嘅，咁咧，佢就将咧原本可以坐六个人嘅吧台，改为坐三个人。 哦，即系又要等多一倍时间，个都俾少咗位啊嘛。 冇错，每一日咧净系接待两组客人，即系一日做六个人生意啫。 系， 冇错啦。佢而家所以嗱， 系啦，俾埋呢个台，谂住去同人哋庆祝情人节。 系啦， 个情人都可能换咗四个啦，真系中间嘅时间。 又唔好讲，可能个情人做咗你老婆啊，你老公啊都得噶嘛。等几耐？ 四年啦、 啊，四年，阿田啦、 啊，四年啊，芝士分咗手啦，大佬啊。 几耐？几耐？ 仔都生三个啊， 几耐？ 我都系坚持年半两。 咁你唔使食啦， 两年。 你就算将你个 quota 俾埋阿祖，你哋都订唔到。 六年啊，要 八年。 哇！我唔死都偷笑啦，咁样 冇错。而家 换分几多次手咧？ 佢话而家你上网去订嘅话咧，呢一间铺头你嘅预约时间系八年后，即系而家2020年啦。恭喜你，你2028年咧奥运都做两转啦，你就可以去嗰度咧。真系奥运都两转啦，你就 咩料啊？点解咩事啊？ 真系唔知咩料，佢净系话新鲜啫。两个字新鲜， 你而家要使唔使 order 定食乜嘢啊 ？Sorry， 你冇得点餐嘅，老板亲自为你发版，唔系 即系老板帮你点，即系简单嚟讲就 系 老点， 冇错啦，真系。但系好多佢哋话日本嗰啲高档寿司咧，唔系譬如话佢寿司之神咧，佢都系话你去到佢嗰度咧，唔系你 order 嘅，佢会发版， 系 咁样嘅。但系嗰间都唔使八年啦，不过其实佢最紧要系一日做六个人生意啫。 喂，但系做六个人生意都唔系 咁，你个唔系你个人流咪唔够咯？ 我唔知道啊。 喂，其实嗱，你计 佢做得住啲生意都几好。 你有冇计数机？即刻计下。 嚟啊！ 一日做六个人生意， 系 咁一年365日啊嘛。咁一年做几多人啊？ 而家开电话会慢咗，因为未咗个冇咗 Face ID。2190。 哇，咁快嘅你？ 2190啊？ 因为我用固网电话埋呢、這个犀利。 2190呢个一年啊嘛。 系佢客量啊，客量。 系啊，嗱，你乘八啦，我想睇下八年即系几多啊？ 哦，乘八17,520。 嗱。佢話八年先做到17,000幾個生意，其實你諗下普通咧壽司鋪咧，可能你可能一間鋪頭坐到200個人嘅，其實你已經係好快就已經翻咗佢呢個數噶啦嘛。 但你冇得攞去同一眾嘅壽司鋪去比，因為佢而家去 sell 緊嗰樣嘢就係、是。啊！你哋係好獨立嘅，嗰一日咧就係得我一個去服侍你哋嗰台嘅朋友嘅，同你講緊咧一間鋪頭裏面有200位人去坐嗰啲咧，根本都唔同級數。 我明啊，所以我就話俾你聽咧，佢點解要你等八年咧？唔代表話佢有100,000個人幫襯，其實佢只係一個普通流量咧。但係因為佢一日做六個人。咁你咪等到咁多？ 係有唔同嘅吊軌嘅。如果係一日啊變咗，可能去換間大啲嘅鋪，其實係有客噶嘛，係咪先？等百年都肯等咯，一定係正嘢啦，係咪？佢變咗哦，唔係坐六個人啦，我坐60個人，啲客可能會 就唔嚟噶啦，唔嚟。 因為冇咗嗰種一對一係啦， 冇錯。 哦、你嚟到咧就有賓至如歸嘅感覺，我就去照顧你一台嘅啫咁樣。 好啦，嗱呢個再誇張啦， 仲有得誇張啊？ 麵包。 唔 系啊，话真系要得去发酵咩？我个人都发毛啦。 你而家喺呢间铺头度订面包，要几多少钱咧？系咪要几耐咧？嗱，我又俾 tips 你咯。佢话咧，佢每一日咧做一个，佢个面包个名好靓嘅，叫天使面包。 系 佢因为 白雪雪嘅， 佢唔又唔系白雪雪，佢好似嘅咧，一个蛋卷咁嘅造型噶，但系个蛋卷 面包啫嘛， 但系佢个蛋卷咧出边咧就有好靓嘅，譬如话咧咖啡纹啦、绿茶纹啦，即系你睇落去咧有唔同嘅颜色嘅， 有橙皮纹我都唔 系啊，佢加埋橙皮纹噶，咁中 皱纹啦，要唔要？ 系啦，中间咧仲有好靓嘅十姓红豆啊，咁咧你见到佢里边个卷纹咧就好靓噶啦，咁呢个都俾唔到 tips 你住嘅，做一个天使面包。平均要3小時，做一个天使面包要3小時，佢每日最多可以生产4個天使面包。 哦， 咁你排队而家买，系啦，咁你可以买，你排几耐就轮到你啊？ 个感觉好似排一世咁样啊！ 大胆啲，大胆啲， 唔系唔止一世， 唔系，即系大胆啲。 我打定俾我个孙食啊！ 系啊系啊，嗱，你如果而家你2020年嘅今日2月13日， 系 情人节前夕，你就买咗呢个蛋糕，天使蛋糕，几耐攞到货？ 下一个鼠年啦，12年啦咁， 12年，阿田啦， 吓唔系啊嘛，哎呀，我都系唔想讲8年啦， 8年，好啦，我俾个贴士你， 上次订位都8年， 唔系咯， 面包 我上 摆16， 我话俾你听，边一个人订完之后咧就啱啱好再见面就食到啦， 杨过同小龙女， 十七年啊， 十六年， 十六年，哎呀， 十六 年 咯，你又十六年咩？ 后尾又 系啊，真系十六年啦，先至可以食到呢个天使蛋糕啊！ 食完系咪真系会蛋糕咗个人噶？我想问下，唔系我唔食噶。 我想觉得呢啲铺头系咪特登做机密嘢嘅啫？ 嗱，你唔知。但可能呢，其实应该咁讲，佢就唔係特登要你等16年，而係呢佢每日淨係譬如话佢一日做嗰个蛋糕。 手工係人手去做嗰样嘢。 嗱佢三个钟先做一个，一日做到四个。咁你带五个客人嚟呢，正常佢就话你嗰嚟你要等一日喎，係咪先，你听日先有㗎嘛。咁於是乎可能个客人就同人哋讲，喂佢呢间嘢个蛋糕呢要等一日先有㗎喎。咁於是乎你又有多两个人嚟。咁可能呢你一爆咗佢每一日个 quota 呢，个人就话你要等两日。咁你咪越聚越多呢，其实啲人就会嗱，你谂下，你听到你十六年先订到个蛋糕，可能你都话喂，不如我又试下咯。佢迟早系越加越长嘅，因为佢嘅工序同埋时间冇变啊，因为 吸引唔到我。你要我等十六年食一个蛋糕， 咁好啦， 我会选择我日日都食一个蛋糕。 咁如果 唔食你一个蛋糕， 你肯唔肯用十七年去食一个牛肉饼啊？ 有咩？點解越嚟越多㗎？ 係啊，而家係越嚟越多㗎。佢話咧，呢一間牛肉餅咧喺2015年爆紅之後咧，已經因為供不應求嘅關係咧，啲人如果要訂佢嘅牛肉餅咧，已經係等到13至到14年。但係由於咧出貨時間太耐啦，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已經係去到排幾耐咧，排到17年。你先至可以訂到一個牛肉餅。咁咧有網友咧，佢就分享咗咧，佢等咗六年，佢早期訂嘅，佢等咗六年咧，終於訂到啦。佢話：我喺2013年9月嘅時候咧，就訂到呢個牛肉餅。我之後嘅經歷係咩呢？我離開咗老家去到東京工作，中間仲搬咗兩次屋，我結埋婚啦。佢終於發貨啦、 啊！恭喜曬，恭喜曬啊！係 啊，用咗六年時間啊，咁樣。 喂，如果自己訂呢啲嘢嘅人咧，佢搬屋真係慘啊！佢要咧要記得埋佢真係曾經訂過，要改地址。 係啊，唔係我覺得咧，你最緊要係記得自己訂過啊。係 咯。 十七年喎、啊，大佬啊！ 如果呢一啲真係咁出名咧，作為一個香港人，一定會諗到啲捷徑，有啲方法噶嘛。我嘅方法就會嘗試日日打電話去執死雞。喂，佢嗰啲去到十七年啦，中間實有人訂咗佢死咗噶嘛，係咪先？你個人都死咗咯，係啦，唔記得咗嗰樣嘢，我嚟執死雞啊！我會日日打個電話咯，我反而。 但係我相信，由於日本人嘅關係咧。阿罗， 佢死咗咪 系，唔系， 我攞唔到个蛋糕。 唔系，日本人好认真噶嘛，你系咪仓田先生啊？唔系、啊， 唔系，我未同佢讲咯，我知道你梗有人死噶，有人攞。 咩叫梗有人死啫？ 你等十七年、啊，如果嗰个人系咪真系会死啊？等十七年途中系咪？咁、啊、所以我咪去执死鸡咯。如果你嗰日有人死咗啊，要唔到个货送唔到，我执你死鸡，我攞嗰个、啊。 阿 罗， 佢遗嘱嗰度冇话过佢放弃咗呢一个大牛肉饼个等候权、啊。 咁你攞佢冇钱啦、啊、咁。 傻猪，你攞得呢个 quota 应该攞嚟炒啊嘛。是 你是另外一位香港人， 你 两 个 都两个都 去到极 好地道、啊。 唔系，我哋如果香港人最多就同佢讲话，喂，老细开分店啦， 系 啦，开分店啦。 唔系，总有人咧，佢咁巴闭咧，总有人会抄咗佢啲料，即系嗰个叫做recipe 咧，去整佢啲嘢。 但系真系做唔到嘅，譬如头先十七年嗰个咧，佢系咁讲嘅，佢话咧，佢净系会用咧 A5 等级嘅三岁母牛做个牛肉啦，佢个薯仔咧就会用咧。声称又唔使落糖都会好甜嘅叫做高级蓝雀芋， 就系呢一啲就濑嘢。 净系听到呢啲名几劲啊！ 梗系唔系啦，如果你等咗十七年之后佢讲到咁劲，你食喂唔好食噶喎。 唔系佢，你等咗十七年啊！你等咗十七年，佢俾个薯皮你，你都话好食啦。 唔系咧，就等咗十七年，你有好大嘅期望。如果唔好食嘅话，你真系喊噶。 我真系咁话，所以唔系同埋佢点解会公开咗呢啲咁嘅食材出嚟嘅？ 唔紧要啊，因为 公 抄你都做唔到咁样噶。 不过佢卖紧嘅咧就呢一个味道啊，未必系食物嘅味道，就话俾你哋知，我个供应就 系 得咁少，你要排队呢一个味道咯。 有冇保证呢间铺头十七年后仲依然营业先？有冇保证？ 咁即系你同佢斗长命咯。但系我头先睇到咧，佢最刁钻嘅规矩咧，就系已经杜绝晒你哋香港人头先嗰种谂法啦。 咩啊？ 佢其中一个规矩咧， 炒卖又唔可以， 唔系 转手。 冇错啦，佢其中一个规矩就系话唔准变更预约人。 哦、 王耀祖今日订咗，哪怕你生咗个仔，叫个仔嚟帮你攞，唔好意思，你系咪王耀祖啊？ 死咗咧都系嗰句， 都系唔好意思真系。 咁好似有咗话啫，喂，我先游咗，咁我点啊？ 咁咪恭喜发财咯！ 你嗰啲嘢咁有文采嘅屋企， 先 游先游呢个字， 系啊，真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睇完呢个新闻咧，我成个人调气锯咗啊！ 咩啊？ 因为你而家咧，如果再 而家等我啲嘢系 系啊， 都算少啦。 你望到口罩话一个月先发货嘅，喂，人哋一两年。八年、十七年啊！你仲惊乜嘢先得噶？真系。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再多44人确诊新型肺炎，船上累计218人感染。当局决定容许邮轮80岁或以上、有慢性疾病以及入住武昌房间的长者，在接受病毒检测呈阴性之后可以落船，但是必须到政府指定设施隔离。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带今早为港岛、九龙、大屿山以及西贡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那个雷雨带正是逐渐远离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0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5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1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4升4.4，阿里巴巴216.2升1.2，中芯国际17.48升1.26，美团点评101.9跌1.1，小米集团12.92冇升跌，网龙23.2跌3蚊，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4.15升1.05，汇丰控股59.6升2.5，友邦保险80.65系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65，瑞士法郎7.946，澳元5.223，加元5.864，新西兰元5.011，欧元8.4453。 每百日元兑港元7.0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8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4,570，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3.07美元，卖出1,57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短咗少少，不过都仲系塞嘅。龙尾就去到苏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风力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就去到苏屋村。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系我个仔啦。 你有个仔嘅咩？ 系啊，温柔体贴，搵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亲、啊。 你有个女嘅咩？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 啊。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想食饭， 我想食杯面、哦。 咁点样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呢？ 网上咧有一个热话，咁就系杯面炒饭，佢哋会将个面真系沟咗水，就攞落去个镬度炒鸡蛋、炒葱，再炒翻个饭。咁当喺个镬度咧收干晒所有嘅汁啊，呢个杯面炒饭咧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Dixon、思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我黄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噶，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1997，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7%啊吓。头先有个嘅黄色暴雨警雷暴警告同埋黄雨嘅警告咧都冇晒咯，但系咧出面都系有落雨，大家都要留意住。 呢、這个1997真系好耐冇见喎，即刻谂唔住想唱歌。 你会唱咩歌？ 我话知你97， 我谂嗰啲歌都唔系你啲歌。 系咩？你嗰啲系咩？ 啱唔讲嗰啲啦，唔讲嗰啲啦，我哋讲第二啲啦，好唔好？ 好啦，我哋而家讲豪雨录啦，转头而家就会有豪雨录噶啦吓。豪雨录，救灾之中不忘学中文。 在面书上就见到有人就留了一个说话，读书真的很重要的。为什么不读书，你连人地去防疫救灾的时候跟你讲什么说话你都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啊？原来呢这个武汉受到很大的疫情影响之后呢，日本就送来很多救援的物资。究竟在救援物资这个包装盒上面写了什么字呢？最近就有人整理了日本救援队在救援物资箱外面写的字句，就令到很多中国人都自愧不如，甚至乎会说惨啦，如果我不读书的话我连他写乜都不识啊。首先他不是写日文，他是写汉字，而他写的汉字亦都不是说是不是那些日语那些什么平假汉字啊，写那些什么天地无用啊、放题啊，所以我们不识啊。对不住啊，他写那些全部都是非常之典雅优美，还要是正宗的古汉语啊。首先这个的防疫的用具包呢，是由日本汉语水平考试 HSK 事务局呢就支援呢湖北高校的物资。那即是大家教育机构就对口送给教育机构嘛。那你想想真的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做这个教育的物资运送的，你不就是送物资就算咯。你会不会觉得应该要写啲字在这个包装盒度呢？他们真的写了八个字，山川异域，风雨同天。是不是很漂亮啊？山川异域，风雨同天，其实是不是很深呢？你就这样看字句，其实你都知道什么意思的。即是话我哋而家虽然咧山河系唔同嘅山川啊嘛，但系我哋而家咧彼此都系生活喺同一片嘅天空之下，风月同天。我哋可能吹埋嚟嗰阵风，同埋我哋抬头望到嘅嗰个明月，咪都系属于同样一个嘅地方咯。所以其实系话俾你听咧，点解日本要支援中国武汉啊？因为我哋咧地域唔同，但系我哋人民嘅心系一齐嘅。但是他用的几靓啊，他不是下下都用血浓于水啊，或者那些什么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哇，好靓，好靓。而这八个字是来自《全唐诗》里面的其中一首，题目就叫做《寿袈裟衣缘》啊，所以他用这个爱来即是送给中国大陆的物资。啱啱好，非常贴切。咁另外一批咧，就送俾日本嘅医疗一啲日本嘅医疗器械咧，嗰啲嘅物资咧，佢就送嗰啲保护衣。咁究竟应该写啲乜嘢喺嗰个包装盒上面咧吓？佢就写咗《诗经》里边嘅一句：喜若无衣。与子同裳。是啊，衣裳的裳，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说，谁说没有衫穿啫？我的衫不就是你的衫咯，我们一起加油啊。哇，犀利，喂，送件救援物衣，他真的会用到诗经里面的这一首的诗词，你话俾你听，喜若无衣，与子同裳。哇！我谂医护人员收到嘅时候，心里边都一阵暖流啊！日本嘅武学士，佢哋援助中国大连嘅物资，又贴咗另外一个字句，呢一次就长好多啦。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喂，又系唔使解啦，你都明啦。青山一道同云雨，即系又系嗰句，我哋其实都系咧 风雨都是一齐的。明月何曾是两乡，在明月照耀之下，我们两个的怎会是异乡，我们都是同乡人，我们都是同样生活在这个，即如果用现在的说话，都是地球村里面的人。喂，但是人家用了这些的古典诗词歌赋的字眼，你说是不是很漂亮呢？而引起中国网民感慨的就是，日本人呢，他在送物资给即他方的时候呢，他还会入乡随俗的，他还会顾及对方的可能文化特质呢，可能他会觉得我们现在要捐赠给中国的朋友，那他们是即诗词的国度来的嘛，我们用回这些古诗，我们用回这些这样的即文言文来送给他们，那就可以即又表达到自己那份心思咯。不过可能咧有好多即系中国人，我谂包括香港人在内咧，都会话唔系噶，好心噶，你送呢啲字咧，我哋唔识噶，我哋净系识讲咩咧，武汉加油啦，头先嗰啲血浓于水咧，我哋适合用呢啲多啲噶。所以咧，原来真系喺呢个疫情之下咧，都仍然可以有一份嘅诗情画意喺里边。我又觉得咧系非常之啱嘅，点解咧？除咗表达出即系两个地方咧，无论之前有几多你话咩恩怨情仇啊、国仇家恨之外咧，但系最紧要喺危难当中咧就无分彼此，同埋我哋送物资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可以即系有一种体贴，有一种咧希望对方咧都感受到我哋呢种温情咁样嘅意思。啊！你估以后咧会唔会我哋嗰啲富豪啊，即系捐款嘅时候咧，就唔使下下咧就鸡乸咁大只字，就写住系边一个夫人送嘅，又边一个总理送出嚟嘅，会唔会都可以用啲时间翻查一下呢一啲唐诗宋词诗经，揾翻一句啱心思啲嘅？系啊，我哋其实可以有啲特体啲嘅说话，我哋可以捐赠俾大家嘅，大家要复习一下啦。日本人原来对我哋汉嘅文化咧，佢哋真系流传甚广，铭记在心噶。中东美嘉的雪之华真系， 你笑得好开心，讲俾听先得噶。阿田都喺度啊， 系啊，田都喺度。喂，讲一句咧，头先我豪语录里边咧，我就话因为即系日本咧，佢有好多救援物资就送抵中国咧，而且仲喺个防疫个包装上面咧，用一啲我哋好优美嗰啲中国嘅诗词咧，表达心思啦。咁我啱啱见到咧，原来有一个跟进消息咧，佢就话因为咧防疫期间咧，即系就话有人就收到好多日本嘅救援物资啊，咁所以咧。有一个电视台咧，佢话本来播紧嘅一套抗日神剧，决定自己腰斩，以表示对日本友人嘅安排作出一个回应。 我明唔晒，日本系官方嘅。 我唔系因为 佢而家唔系中国话 say no， 我哋唔使人哋救援美国啊，要俾嘢。 系啊，你听清楚，因为头先日本嗰啲救援物资就嚟咗好多中国啦嘛。咁咧，中国咧其中有一个地方嘅电视台咧就话：喂，人哋咁好对我哋。我哋俾翻啲回報佢啦，個回報係咩啊？本來播緊嘅嗰出抗日神劇咧， 停低啦，即係話俾聽，感謝佢哋嘅 係啦。佢話山西衛視咧，本來播緊咧《紅高粱》嘅，咁《紅高粱》咧後面嗰二十集咧都有抗日嘅情節嘅。咁佢就話啦，鑑於最近日本對我國抗擊疫情表現了前所未有嘅友好，故後二十集暫緩播出，成部劇我哋會重新安排嘅咁樣。哇！ 正啊，即系 之前就製作人就未必系咁谂咯。 唔系，即系原来咁都得过。之前嗰啲抗日神剧咧，就又打打日本仔啊，嗰啲好多呢啲噶嘛。佢一有捐赠咧，大家就得喂唔好人哋咁好朋友。 啊、 我哋呢啲抗日嗰啲神剧咧，停一停，唔好再播住。你话几难跟个风走先得噶，真系啊！不过都好啦，我都觉得即系历史还历史，现实就还现实，分翻开。咁我哋都要答谢有人嚟帮助我哋嘅咁样。 都系嘅， 系啦 ，OK。 嗯，系啊。 我哋咧今日即系呢几日，我哋成日都会话要揾一啲咧，即系唔同嗰啲疫情有关嘅新闻，好难。我决定讲疫情嘅新闻，我讲一啲好嘅消息。 好啦，好啦。 我估呢一啲大家都等咗好耐啊，系咪先？我哋成日话我哋节目要正能量啊嘛，因为见到咧今日有好多报章嘅头版。都咁样讲噶啦，香港有第一个康复者出院啦。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我即系喺咁多唔开心嘅新闻里面咧，见到呢一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觉得几振奋嘅。因为讲紧啲乜嘢咧，就 系 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啦，之前有一位确诊嘅病患者咧，25岁嘅啫。咁年紀比較細啊，所以可能大家都會有特別深嘅記憶啦。跟住咧就話佢咧喺呢個醫療嘅期間啦，服用咗兩種唔同嘅抗病毒嘅藥物啊，並冇處方到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添。係，但係呢一位咧佢已經成功即係估計啊嚇，因為佢冇用咗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啦，康復之後咧就唔會有一啲好似係沙士一啲嘅病患者，就算佢哋好翻嘅話咧，可能有一個骨膚嘅副作用嘅困擾。佢話咧呢一位朋友咧已經情況。稳定，正接受检测，有望数日之内咧就可以陆续出院添。咁样话， 好好啊！呢、這个佢 系有第一位都出咗院啦。 系啊， 即系佢俾个强心针咧，可能大家咧就系、是、话，如果大家利是真系中咗咧，都唔好谂住话惨啦，一定系即系好严重嘅危殆啊！咁样， 即系其实呢个我谂，对于大家喺一个咁悲壮嘅环境底下，都算系一个少少嘅鼓励啊！ 系啊， 咁另外有一个嘅新闻咧，我都觉得，咦，呢、這个亦都对其他嘅朋友嚟讲，算系噔，有一盏明灯出现咗。因为大家都知咧，好多唔同嘅行业，其中一个咧首当其冲嘅就一定系零售业啦，系咪？佢哋真系喊晒咁口噶。譬如有啲嘅报道咧，就讲到话，其实生意差到我开铺仲惨过唔开啊！ 系， 因为我开咗铺嘅话咧，灯油火蜡个样嘢要俾钱嘅话，可能我个损失仲会大咗添咁样， 所以有啲咧，佢自然索性自己闩咗一阵先啦，唔好讲笑啦，休一阵业啊！我有朋友佢个海鲜档，佢都话，唉唔好搞啦，因为即系如果有员工中咗伏啊，佢间铺都要闩14日。佢话不如自己自我自家隔离一阵先，唉等疫情过咗淡啲先啊，先再开咯，都会咁样。 系啊，咁啊，当然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啦。其实琴日都有讲到零售业有啲咧就真系暂时唔做住，不过。如果個租金有得減嘅話咧，對於好多嘅零售業界嘅朋友嚟講，大商户、小商户都好需要啊。係 啊， 咁、 啊、 我見到呢度咧有一個咧就是、綜合嘅報導咧，就係話唔同嘅地產發展商，佢哋咧都對佢哋旗下嘅商場咧做咗啲真係減租，仲係幾大筆去減租、啊。譬如講下新世界先啦，佢就話咧旗下咧有兩個商場啊，跟住咧就係、是、都見到啊，成個月份啊，大家嗰個經營環境都非常之困難啊，所以二月份嘅租金咧係有得減嘅。 係， 咁呢一個都係開心啦，係咪？ 咁減幾多呀？ 每一個咧都唔同嘅，佢就話二月份有得減，跟住咧第我睇其他都話唔少。譬如新地又亦都有出咗嚟讲嘅，即系除咗呢啲头先讲嘅呢两个单位都揾到口罩之余啦，佢哋嘅租金就点样咧？佢就话新地嗰边咧就话咧会减免二月份基本租金3%-5%，即系有啲去到一半啊，就话同租户咧一齐咧共度时间嘅。 10万-5万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噶，真系佢哋真系冇乜生意，咁点样挨熬嗰个贵租啊？嗬， 简单嚟讲蚀少咗50000咯，即系如果10万-5万嘅话，因为其实佢而家即系日都喺度蚀紧钱咁样嘛，咁另外咧九仓嗰边又点样咧？其中一个佢哋好大嘅商场咧就系海港城，咁佢就话咧其实呢个就一个内部电邮嚟嘅，咁有关嘅地方我睇到啫，佢就话咧就系又签咗一个嘅保密协议，理应咧就唔同人哋讲嘅，但系咧都有唔同嘅商户暗地里就同记者讲，系啊，我哋都收到呢一个内部嘅电邮，就决定二月会减租50%啊，即系佢哋都系减咗一半嘅租金咁样，咁都。 都好開心啊，係咪？因為咧，即係頭先我嗰句話，生意太差，開鋪仲慘過唔開咧，就係嚟自於呢一個商場嘅一啲小租會講出嚟嘅，即係聽到都覺得好好慘咁樣啦，係咪？咁另外仲有唔止，咁佢就一啲嘅譬如另外即係大家都會緊密接觸嘅領展又點樣咧？佢哋咧都公布咗嘅，佢哋預算咧會用8000万去成立一個咧叫做中小商户同舟計劃嘅，目的咧就希望咧知道大家啲租户咧面對住喺經營啊各方面嘅現況咧，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嘅分期繳納租金啦，可能會豁免一啲罰息啦、服務費啦、免租期啊、租金減免啊，尤其是咧對於一啲飲食商户啊，可能又會有額外嘅優惠俾佢哋咁。但係呢啲就咁講出嚟嘅啫，實際嘅情況係點咧都仲要睇嘅。另外譬如港鐵啊等等唔同嘅機構咧，佢哋都會話租金方面咧，我哋而家做緊嘅啦，我哋都會有啲嘅調整方案，因為都知咧大家辛苦啦，共度時間啦咁樣。 係啊，阿天，其實你有冇望過咧，即係嗰啲商場咧多唔多咧大減價嗰啲情況嘅？之前你見嘅時候， 多過眼，不過我就係見到佢哋好多水靜河飛，同埋得翻一人睇鋪嗰啲情況咯。 係啊， 係啊，真係多咗好多啊！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啲人咧就越嚟越聽，即係嗱，有啲嘢佢係聽政府講，有啲嘢佢唔聽政府講，譬如例如搶曬啲米啊、設施啊嚇嗰啲嗰啲。 我工人姐姐都話冇貨啊，點算啊？ 係啊，而家去到搞到嗰啲真係需要用啊要買嘅時候咧，就真係冇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我見到都心傷。譬如有啲我樓下嗰個叫做日資百貨公司咧，陰公豬真係。佢都要跟翻個開工或者即係開放時間同埋閂門時間咧，開到收到10点。但我有一日九點幾翻到去，真係咧 講 埋10个客人，即係嗰啲佢哋員工仲多過客人，但係佢哋都照翻10点咁去閂門咧，我都覺得有啲真係。都心痛噶，你都未話。 我呢兩日咧，因為喺出邊有寫稿咧，我就唔翻屋企住啦，我就食飯。咁咧，我都係去咧自己樓下嗰個快餐店咧。我見到個情況咧。 你哋包場 係咪？唔係，又唔使包場嘅，佢有人入嚟嘅，但係咧大家好自覺㗎。譬如呢一張四人台咧。就你明明坐咗咧，東南西北你坐咗喺個北位度咧，嗰三個位就冇人坐噶啦。大家盡量咧就隔開一張台，如果有得嘅話隔兩張台。 咁我會招呼你，唔會黐住隔離有人嗰張台。 唔係嗰啲快餐店冇乜招唔招呼，係啲客人自己揀位嘅啫嘛。咁我連續兩次其實都係夜晚7点几呢啲時間咧，正常都算多人噶嘛。咁但係咧一啲都唔會滿啦。總之咧最近嗰個咧就坐喺我隔離台咯，但我前面係冇人噶啦，即係一張四人台，淨係一個人坐啫。大部分佢哋都會自己變咗咧，自我隔離。可能一見到咧，如果人真係多到咧，我焗住同人搭台咧，我見到有啲人就選擇就走咯，一係就買外賣咯。 即係你諗下，唔通等到佢一個唔小心，可能只不過係氣管有啲敏感， 係啊， 一聲之後就哇，全場走噶啦。 除非就係自己 friend 咯，即係譬如我哋三個去食飯，可能你硬係覺得自己人就信得過咧，你就肯搭台咯。如果你陌生， 我哋知道對方有冇外遊啊，不過都有本地 感 染啦。 係啊，所以係噶。你話而家嗰啲所謂水靜河飛咧，而佢相映成趣嘅對比就係、是、我間快餐店隔離就係藥房咯，嗰啲萬寧啊同埋威仁子嗰啲長期有條隊排出嚟噶， 辛苦啊真係。所以 而家都話咯，朝朝啊，我仔今日要翻去學校攞卷啦，咁佢都話見到咧超市咧就 可以翻到學校攞卷咩？ 冇辦法啦，都要數翻去攞，因為佢哋又延遲咗開學啊嘛，咁佢哋都要睇翻自己份卷究竟啱定錯定等等，要對翻佢哋温習噶嘛咁樣。 系啊， 系啊，都系闪一闪，闪一闪，翻嚟攞完卷就走，都冇人招呼嘅，话学校摆低喺张台都系自己攞噶咋。 即系学校人都唔多啦，一定系。 唔准翻啊嘛，因为你冇话特别通告嘅，都唔可以噶嘛。 系啊。 咁跟住即系佢话喺楼下见到就话，我都系条龙系咁不停排，就算今朝天气恶劣都系排队买厕纸。 明白，系啊，好啊，咁我哋而家咧又休息一阵，我哋而家听新闻啦。咁啊，新闻之后咧，我哋就有咧呢个风速发言嘅即安剧噶，我哋一阵间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公布免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接替。 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志應就兼任港澳辦副主任。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停課延長，不早於下個月16號復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由於3月9號未能夠復課，所以小六的評分試亦都會取消。小六學生升中將會按學生在小五和小六兩次的評分試去安排。至於中學文憑試，楊潤雄說會在今個月底作出決定，視乎能不能夠如期在3月27號進行筆試。如果不能夠在3月27日進行筆試，就會安排在4月24日考。而小三 TSA 試要視乎何時復課，但是楊潤雄說局方一直強調小三 TSA 是低風險的考試，亦都無需要準備太多事前功夫。理論上復課的時候如果可以安排到考，局方認為問題不大。內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出現人事變動。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決定應用出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蔣超良不再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報導沒有提及湖北省今次人事變動是否同疫情有關。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再多44人确诊新型肺炎，船上累计218人感染。当局决定容许邮轮80岁或以上、有慢性疾病和入住武昌房间的长者，在接受病毒检测呈阴性之后可以落船，但是必须到政府指定设施隔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4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57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1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6，升4.6；阿里巴巴216.2，升1.2；中芯国际17.44，升1.22。美团点评101.9，跌1.1；小米集团12.94，升2仙；网龙23.1，系跌3.1；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4.15，升1.05；中国平安90.8，跌8毫；汇丰控股59.6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81，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9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4,5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2.85美元。卖出1,57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莫莉，我谂住送啲特别啲嘅零食俾我男神，去边度买好呢 ？Kitty， 我听讲过外国有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邮寄过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啊！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 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是 THC 的产品，都是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是犯法的。 帮人收这些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就是罚款500万元以及终身监禁的。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啲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独有偶的情人节。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意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和交表都得噶，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风骚正安问答比赛，请问咩系环节条？ 我知将啲雪条打环嚟食，咪环节条咯。 唔系啊，系要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构件啊。 咁如果要做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要有乜嘢嘅知识？ 系要有相关嘅知识同埋认可嘅资历。 清楚啲，应该系话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够嘅知识。 最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间咖啡叫咩名呢？风骚咖啡啊，喺边啊？街名啱嘅噃。 喂，甜甜， 咦，阿祖咁啱嘅， 系喎，点解你会喺呢一头度出现嘅？ 系、我约咗人嘅，啊，系风骚咖啡嗰度食 lunch 啊，你唔知道系嗰个咖啡喺边度啊？知唔知道啊？ 风骚咖啡，我都系去嗰度、 啊， 你唔系约咗豪仔啊？话 佢系约咗我噶，乜佢都约埋你啊？ 系啊，问佢做乜嘢，佢又话见面先至讲咁 啊！ 我话佢约咗我哋12:30啊，迟到添，我哋快啲行过去咯。 哎呀，阿祖啊，你真系啊，第一次识佢咩？哎，怕咩？怕佢迟喎，佢迟多我哋迟咧，佢有几时准时嘅？ 咁又系，佢从来都冇试过准时嘅。 所以咁急做乜啫？我哋啊，系食个甜品先再去都仲得啊！ 算啦，我哋坐低慢慢嗌嘢食啦。间咖啡喺嗰边啊，我哋啊慢慢行过咯。 好啦 ，OK。 Hello， 阿田阿祖 ，Hello。 何仔，你竟然会准时？哇，今日咩日子啊？吓， 系啦，做咩你转性啊？你 唔可以迟啊？ 哎呀，死啦！你系咪有病啊？绝症嗰啲系咪？肯定啊，吓，一定系有事相 逢。大家利是错， 借钱啦、啊。嗱，讲到明啦。唉，识咗咁耐多啊冇嘅，5000蚊以内 OK 啦。 阿祖你做咩突然间咁少啊？你平时好炫耀噶噃。 而家都唔兴借钱，而家兴借口罩噶嘛？你咪有5个口罩 啊？冇啊冇啊，更加冇添啊！呢个点样都唔制啊！ 哎呀，咁耐冇见，我点会一嚟问你哋借钱啫？我系咪啲咁嘅人啊？ 系， 肯定 证明你哋真系了解我。 再答多次系。 系啊， 肯定。 以前读书嘅我就叫做逢人借啫，而家唔系噶啦。 系点啊？ 而家就 系、是。 而家系逢人争啊， 逢人即系唔玩啊！你仲系五个字九长， 可以咁样相提并论嘅。 点啫你啊？ 总之可能咧，你以前逢人借嗰种嘅，唉，真系太入脑。 你明唔明啊？泰国新闻文收几廿年之后见我哋，佢再认识翻你，都觉得你系咁样。 咁样呢排就少咗啲工程。时间多咗、啊，咁咪揾啲课程读下咯。 啊，你话我听，你想读课程，你读紧咩啊？学咩啊？ 诶，系临时支架工作安全啊！ 喂，俾个五我先啊！我上年年中啊，都读咗呢一个课程喎、 啊。 系 咩事啊？咁啱嘅，点解啊？乜话时话乜嘢叫临时支架？点解咁啱你哋两个都去读呢个临时支架嘅课程？我连临时支架我净系识临时支架，我唔识。 得噶啦， 我哋会话俾你知噶啦， 多次啦你。它是一个临时的构筑物来的，用来支撑上未能够自行承托的永久构筑物。 哦，系啊， 你明唔明啊？ 哦 ，OK， 咁好啦，我都照问啦吓。咁搭建呢啲临时支架系咪好难噶？一啲都唔容易，所以你哋要去度呢个课程啊？ 对你啊，对所有人嚟讲啊，都唔容易噶， 系、 因为咧临时支架咧，全部或者部分如果有倒塌嘅话咧，都可能会导致好严重嘅意外噶嘛，可能会导致人命伤亡啊、财产损失以及啊延误咗工程进度咁噶。 哇，咦，真系要读翻出嚟先得噶，好似好危险、好严重咁啊。 系噶。 咁啊，点解呢啲咁嘅临时支架会倒落嚟嘅啊？因为佢临时嘅，佢唔系诶稳固嘅，系咪？ 佢唔会倒落嚟嘅，佢会倒塌咁解啫。系啦，呢样嘢我又啱啱学咗。阿 Sir 话原因有好多噶，可能系设计唔好啦，支架缺乏稳定性啦。你估好似我哋啲友谊咁长久嘅咩、 其实我都想斩断噶啦个友谊。 你唔见又约翻出嚟，我哋都肯定我哋真系好天真。 唔好咁啦，一系就用咗一啲损坏咗嘅，又或者低于标准嘅材料。嗱，我冇歧视你噶，我一路都同你做朋友噶。又或者咧搭建嘅时候咧冇根据个图则指示，同埋冇监督所引致咯。 哎呀，豪仔啊，你讲漏咗啊！临时支架嘅构件咧，排列歪曲，又或者咧铺设混凝土次序出错啊，都可能啊会导致到临时支架倒塌嘅普遍成因嚟噶。 哇，唔怪复杂嘅，听落咧要搭建一个临时支架都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哦。咁但系一定要揾个合资格嘅工程人员咧去设计临时支架噶，系咪 啊？哎呀，你终于都有啲慧根啊！逃学几十年，学有所成啊！你 咁我而家大个咗，我都识思考嘅。 系啊， 你啱啱刚刚讲完啊嘛。 因为任何人要成为呢一个咧设计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咧，都应该系已接受适当嘅训练。同埋咧，具备足够嘅经验，仲应该喺咧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呢方面咧有足够知识 嘅。唔止噶，嗱，合资格嘅工程师咧，仲要能够按照认可嘅工程原理去证明临时支架可以点样，同埋因为啲乜嘢啦，可以避免过分移动嘅情况之下，个临时支架咧系可以抵受到各种载重嘅效应，而唔会出现到问题嘅。 哦，即系我结佢都唔冧，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嗰个临时支架就真系要好稳阵噶。 系我啲床好稳阵噶。诶，咁呢啲叫合资格嘅工程师咧，喺设计呢个临时支架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特别要留意嘅咧？系咪要四平八稳嘅咧？吓， 点解咧？你啲口音咧唔系好稳定嘅， 好佢都要攞个临时支架，即系撑一撑佢，我都觉得系。 你 转咗几次噶啦？喺头先同我喺门口度见到嗰阵时咧，又有 口音嚟噶嘛，跟住变咗湖北啦、湖南啦，一路杀落去。 你系咪有病啊？你都 我最近学紧啊，唔同各个四方嘅语言啊，你 安全好多喎，去到边度都唔使惊俾人歧视， 全部都万同乡啊，系嘛？ 我哋就唔系学临时支架，我哋学其他语言啊。 系啊，嗱，佢哋要好清楚地盘嘅情况嘅，譬如话土地情况。地形情况、斜坡特征、地下水数据和可以达到的技术水平，再将这些情况click click纳入的设计里面。 是的，其实要确保一个临时支架的环向稳定性，是要有足够的环柱条和斜撑杆，这样就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因为受压而变得弯曲又或者摇摆。哦，豪仔啊，你应该有读过噶，你学到呢个横柱条同埋斜撑杆未呢？ 哎，我学咗啦，横柱条就系将支柱咧连接埋一齐嘅横构件嚟嘅，用嚟减少咧支柱未被支撑嘅长度。佢仲可以用嚟作为压杆啦，又或者系系杆咁嘅用途噶，可以将嗰啲横向力咧传送去到斜撑杆上面噶。 啊，讲完啦，嗬，到我啦。哦，你嘅意思系唔系咧，即系将咧嗰啲叫直柱柱嘅压力咧就打横散开去，哇！真系射博，跟住减低嗰啲直柱嘅压力，系咪咁样啊？ 估你唔到喎，聪明全对啊！ 真系叻咗噶啊！咁咧仲嗰有嗰个叫咩斜撑杆系乜嘢嚟啊？ 我同紧边一个乡下嘅人倾偈而家， 好混乱啊！ 斜撑杆咪就系用嚟连接横柱条嘅支柱嘅倾斜构件咯， 哦、 用嚟再将横向力传送去到地基上面嘅。你唔好话我明白啊吓， 我、哦、都有啲明噶。 诶、哎，咁我解释多两句俾你知。 我撑你。 系啊，记住啦，系啦，呢、這个横柱条咧同埋斜撑杆咧系临时支架必 不可缺的扣件来的、 哦、哎呀 一定要有的 缺一不可是 不是缺一不可而合资格的工程师呢应该就要按照认可的工程原理提供足够的环绝条和斜餐杆一支都绝对不可以少知不知道、 啊哦、好了我又想问一下如果在街呢见到一些不合资格的临时支架作为市民的我呢可不可以投诉的呢 当然可以啦如果你见到任何关于一些不安全的工序或者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呢可以向劳工处举报精安健投诉热线就是2542-2172所有举报绝对保密我好熟的啦 哎呀你真是啊我调了时间来去这里讲的 不怪得知啦我刚才看到还有些担心的真的 哎呀哦我要记住他2542-2172啊等我呢记低去先下我下次见到这些情况呢我就可以打电话去了嘛啊等先，咪住先吓。所有投诉系咪真系绝对保密噶？ 梗系啦，呢句仲唔到我讲。记住，所有投诉咧都会绝对保密噶。 佢咁样佢个定点噶，绝对保密好紧要。 绝对保密系啦， 明晒明晒。 好啦，除咗打投诉热线之外咧，仲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劳工处嘅网上精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作出举报噶。网上举报都系绝对保密噶。 系咁啊，好啊，保密系咪先？喂，但系讲咗咁耐呢个临时支架。我都仲未知道，豪仔啊，你点解要约我同阿甜甜出嚟嘅？ 哎呀，我都争啲唔记得咗咯。 我哋讲嗰啲几开心啊，系咪啊？ 什么相瞒啊？ 咩嘢？ 即系我呢份课程个 project 咧， 系 就要用一个临时支架嘅实体模型，听日要交啦。不过我自己一个咧就砌唔掂，所以咧。 几廿年冇揾 你噶， 一齐砌，哥哥妹妹字字弟弟一齐砌耶！ 我唱唔到呢首歌， 其实都知道你咧唔会有啲咩着数俾我哋噶啦。 唉，算啦，甜甜唔紧要啦，反正啊，我头先听你讲咁耐，你都对于个临时支架好有兴趣啊。 唔系我明少少，其实都可能得噶啦，系咪啊？ 系噶，嗱咁一于咁话。我哋一路砌，一路咧再同你详细介绍， 即系又倾又砌， 系啦， 又倾又砌，好啊， 咁咪可以再倾下啲临时支架嘅细节咯，系咪先？顺便，我真系唔知点样可以顺到呢个扁啊！我哋一度喺讲紧啲临时支架，可以一度倾一路聚旧啊嘛，几好系咪？ 咁、啊、我哋砌先啦，而家 系啊，倾先。 系啊，细个同你哋一齐做 project， 我估唔到几廿年后都要同你一齐做 project， 好回味啊！我觉得， 即系咁样，豪仔老老实实啦，今晚天。今晚后晚嗰个早午晚餐咧，全部归你啊！ 冇问题。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最稳阵。我系黄耀祖，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算，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却又为谁争这安慰奖？无 想你想念我时能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懂我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碰底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的气 Woo!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个情人节最佳音乐情人的得主是 蛤是我真是我是不是有阴谋的 如果你都想知道本年度最佳音乐情人是哪一个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看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你情人节快乐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疫情的阴霾底下小朋友都会不开心的、哦、但是家长怎样可以教导他们乐观面对啊 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首先咧鼓励家长咧了解小朋友点解会唔开心啦，听佢担心啲乜嘢啦。当你教佢乐观面对嘅时候，自己都要身体力行，保持乐观嘅心态。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二台通识六十秒， 请你食朱古力啊！ 多谢啊，心形朱古力，男朋友送噶？ 唔系啊你睇下呢只朱古力话系用印尼种嘅可可豆整成噶，我都系第一次食咋。 其实印尼曾经系全球第三大可可豆生产国，产量仅次于科特迪瓦同加纳。你以前应该食过噶，只系冇留意啫。 可可豆树要喺点样嘅环境先可以种到噶？ 可可豆树是一种热带植物，只会在炎热的气候下生长。全世界的可可豆主要产地在赤道两侧种植就最适合了。 哦，刚才你说印尼曾经是全球第三大嘛，那即是现在不是了？ 哦，近年来很多印尼的农民开始改种利润更加高、更易栽培的农作物，例如是粟米、橡胶、同棕榈等，少了很多种可可树了。所以印尼逐渐由一个可可豆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时间啦，田都继续喺度。 Hello， 系啊，你揾到单好嘢喎。 哇，呢单好嘢真系好得人惊嘅嘢咯，我想话。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嗱，咁啱啱咧，佢哋就喺大陸咧有個新聞咧就講啦，喺個兒童圖書嘅動物小百科，大家都有睇啦。嘿，跟住你屋企應該細路都睇過呢個動物小百科係咪？ 有冇動物小百科？ 冇，類似有嘅，類似有嘅，好多嗰啲㗎。 係咧，細蚊仔好中意睇動物㗎嘛。 你唔問我，我都有講童話故事俾摩尼公主聽㗎。係 啊， 係啊， 大狗與小狗係嘛？ 快啲將你的零用錢給我咁。 係係。喂，佢呢本書咧係由武漢大學出版社。 是 他出刊出版呢个儿童刊物嚟嘅，咁咧佢就介绍到小动物啦，系咪？咁啊小动物你知好多啦嘛，小百科系咪？咁啊佢里边咧当中介绍咧而家最极果子狸吓。 哦，跟住我谂佢介绍都系话嗱，佢就叫做果子狸，跟住下一句就系佢俾你食噶咁样噶，系嘛？即系教导，即系可能啲以前落嚟就出咗呢本书噶啦嘛， 系嘛？佢啲动物 噶咋？ 唔系，即系我意思，动物书里边有得教食咁样啊，即系变咗食谱噶咯，大佬。 我 系咪啊？ 佢啲文字咧就好简单，又俾细蚊仔睇嘅，跟住咧就果子狸全身都是宝。 哦， 咁啊，全身都是宝，跟住咧跟住嗰句先啊，他们的肉。可以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稀有山珍。 系， 他们的脂肪是化妆品生产中的难得有高级的原料， 系 也可以医治烫伤。他们的皮毛可做手袋，皮手袋。他们的尾 手套吓， 系啦，等等嘅嘢。哇，你睇佢。仲唔系宝？ 系 从小教育话俾你听，果子狸系吔得噶，原来。 即系我真系冇见过动物百科里边咧，我屋企嗰本动物百科都有介绍，譬如有介绍兔仔啊，有介绍羊啊嗰啲咧。 就算去介绍一只猪或者牛，都唔会话牛系俾你食噶。 是啊，即係好少，除非咧真係，譬如佢有啲稱讚嘅，譬如你有啲毫無爭議，譬如牛咧，我都真係見過有啲書佢會話牛咧全身都係寶咯，即係呢一個説話咧就即係喺中國人嘅社會成日都咁講嘅，因為即係一條毛都有作用啊嘛。 唔係咁牛本身話佢係寶都可以，因為佢又可以幫農夫耕田啊各樣嘢，即係佢即係你講到係好有用噶嘛會係。 但係去到啊果子狸喂咁而家佢呢本書咁點啊大賣啊仲？ 喂當然啦佢嗱你想得假你。想想仲要俾细蚊仔睇，咁即系话佢从小已经培育嗰啲人咧，就即系我哋啲同胞就话俾听，喂果子狸系吔得噶，系一个宝咁样。咁当然啦，而家喺风头火势嘅时候咧，有家长就睇到啦，佢话喂点解会咁样噶？点可以讲话果子狸可以食得噶？咁即刻咧就向出版社反映啦。咁跟住话而家唔可以再咁教啲细蚊仔啦，咁样、但系佢而家 OK， 佢哋咧就第一时间已经话咧，将全国啊讲紧全国所有。销售网站呢本书都下架啦、 哦， 都算开始将一个 系佢而家风头火势啊嘛， 之后会唔会嗱 hold 住hold 住一阵，之后又攞翻出嚟？ 唔系因为对佢哋嚟讲咧，如果你唔以病毒嚟计咧，佢真系觉得冇错噶嘛，又唔系第一日食。即 系 可能佢觉得我哋祖父辈 都系咁做啦，你冇我爷错啊咁样系咪？ 系啊，你知唔知你讲开呢个野味咧？因为之前咪话蝙蝠系好大件事噶嘛， 系啦。 咁但系 今次有日嗱，果子狸啦、蝙蝠啦、蛇啦，佢哋都有出过嚟话好似有关系嘅。 咁但系咧，好多人都话喂，你唔好净系屈大陆，因为咧，譬如话饮蝙蝠汤咧，其实系柏劳，就话一个太平洋岛国里边佢哋嘅特色食物嚟嘅。 系 而家啱啱睇到最新个新闻咧，即系早两日咧，佢话咧原来印尼咧都好。好中意食蝙蝠噶，佢哋话咧，就算而家咧已经系疫情持续咧，但系佢话咧，嗱，连广东省都禁咗啦，但系佢话咧有啲印尼嘅食肆咧，佢就话唔系，我哋呢度咧，譬如话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米纳哈萨啊， 我谂都好偏僻噶啦，系嘛个名都即系你又咁长， 印尼我哋识鬼咩？翻去问下印尼姐姐知唔知啊？佢话咧，佢哋有一味咧叫咖喱炒蝙蝠咧。佢哋话逆市上升啊，每日咧热卖50至60只，因为啲民众咧就话啦，可以补充蛋白质， 叫佢食蛋咪得咯咁， 唔同噶， 食蝙蝠啫， 系啊，跟住仲访问埋啲厨师啊，当地人咧佢就好仔细教你啦，我唔讲啦，但系佢哋会同你分享就话，喂，好味啊！即系总之就话咧，觉得食佢啲嗰个翼咧，就好似食鸡翼一样咁样。 好啦，唔好讲咁多，我想呕啊！ 系啊，即系话， 真 系 好有问题、 啊，即系好惨啊！即系嗱。你對佢哋啲民眾嚟講咧，佢話：喂，我哋真係食好多喎，最緊要咩咧？佢話印尼咧冇確診個案喎。佢話即係你好難話咧，原來就真係蝙蝠上面啲病毒咧就直接帶落去咧，所以佢又唔下架噶啦。你本書下架，佢嗰啲美食就唔下架。 咁係咪食咖喱 OK 啊？唔使食蝙蝠啦、 可能因為咁，咖喱就撇一撇，殺曬菌，即係會唔會係咁樣咧？ 係 啦，唔得嘅真係。但係我哋而家希望內地如果佢可以多啲有呢啲意識咧， 一個正確啲同。 和准确啲嘅教育咧，即系话晒童话故事书啊嘛，话俾小朋友听嘅话咧，即系呢一样都系合理同需要噶。 哇！如果童话故事咁样写，大件事真系嗬。 好耐好耐之前，白雪公主食咗只蝙蝠咁，跟住下一句系咩？ 食咗只苹果，里边有农药嘅咁样，真系。喂，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够晒咯噃，你两日嘅居家工作咧就可以结束啦吓。 系啊，听日咧就会有阿祖同埋阿田咧喺电台度直播室度嘅，咁我哋啊，听日嘅 我出勤啦， 快活人再见啦。 好啦，听日见，拜拜。